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今日会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会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20点，跌咗40点，成交金额18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8点，跌3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63.2，跌4.4。敏实集团31.8，升1毫。中国恒大14.44，升咗4.6。四环医药3.42，升7仙。中国平安50.25，系升咗3毫。中信股份12.28，跌8仙。吉利汽车13.6，升1.6。九龙仓66.7，系升4毫。友邦保险55.35，升1毫。建设银行6.45，升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英镑10.037，瑞士法郎8.049，澳元5.782，加元5.775，新西兰元5.514，欧元8.76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13点，升162点。港金报11,7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8.86美元，卖出1,26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蛇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骏景园噶，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蛇村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开始挤塞，龙尾接近骏景园。咁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不过在天水围的平下路近住凤岗村路来回方向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就是天水围平下路近住凤岗村路来回方向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仔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敬业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九龙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如果你要向财务公司借钱，记住提醒自己，财务公司委任嘅中介系唔准向你收钱，亦都唔准要你有钱过佢手。如果你俾钱中介或者帮衬唔系财务公司委任嘅中介。财务公司是不可以借钱给你的。你可以上 cr.gov.hk/mlr 核实中介的身份。向财务公司借钱，千祈咪俾钱中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 活动已经在端午节当日顺利完成，立即听一听当日的气氛有几好，一家大细有几咁齐心啦。 我哋不如一起举起呢个手指公，代表我哋一家大细撑住个屋企好唔好啊？嗱，一二三，耶！ 想听更多咁精彩嘅活动精华，将会喺六月二号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咁好听，你一定要听啊！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未来无恙啊，俾蜜蜂针嘅黄耀祖，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听众，早晨。 我谂咧，我哋好多好多听众咧，就连头先我哋同事啊。都发挥咗呢个好客嘅精神啊！ 头先好笑嘅， 都要问声你好嘛咁样。 真系噶， 你个头好嘛 ？O K 啊， 头好嘛？ 俾蜜蜂针完，琴日就睇咗医生啦。跟住医生咧就话系要几日时间，佢先会慢慢消肿嘅。咁而家咧，我自己照镜都觉得有啲寿星公嘅感觉。 系佢点讲啫？因为我哋除咗关心你俊俏嘅外貌有冇瘦到变形走样之外咧， 好似有只异形想爬出嚟咁。 我哋更加想知道，其实老老实实俾蜜蜂针咗，究竟有啲咩后遗 嘅 咧？ 系 啦，医生点讲啊？ 系啦，医生就咁讲。 佢有冇将你个额头度挤啲蜜糖出嚟冲水饮啊？ 咁就冇啊！如果有嘅话，可能系我制造咗一盘生意啦。 系啦，快啲讲，快啲讲。 医生咧就话，其实咧原来喺香港咧普遍地，你俾蜜蜂针到咧系唔需要咁担心嘅， 系好少可嘅。 都唔系啊，耐唔少佢都话会噶，但系佢就话咧，因为香港嘅蜜蜂咧原则上系冇毒嘅，所以净系呢一点咧，大家已经需要唔需要太担心。但系佢真系会，佢都会有佢嘅即系一啲分泌喺度嗰样嘢啦。咁你个。嗰个被针嘅位置咧，系会肿几日嘅。 但佢唔知道你嗰只系边度品种噶。 嗱，有呢个问题噶。 佢香港出现 嘅 啫。 佢有问过我嘅。 会唔会黄蜂尾后针咧？ 希望就唔系啦。系嘅，都系阿田针我嘅啫。 系啊， 系啊。针 你边度啊？ 嗰个就唔系针啦，佢嗰个打桩啊。好大支撞埋。 系啊，炸毁我。咁佢就话几日时间啦，咁佢就会慢慢。 咁开啲咩药啊？嗰啲啊嘛。 冇啊，就搽药膏啫。 嗰啲咩药膏嚟噶？会唔会其实系街边买都有噶？ 佢又话唔系嘅，佢话嗰个药膏其实咧有一啲类固醇喺入边嘅。佢話你食類固醇就唔好啫，佢話其實好輕微，搽喺表面咧係冇事嘅， 外敷就好啲， 係啦，咁有啲即係舒緩嘅作用咁啦。但我琴日睇完都覺得冇乜大分別，都咁大， 唔係 腫到， 咪就係冇再大落去咯。 哇、哦！真系靠晒佢， 唔止发育啊，好彩咋！ 你有冇同医生讲咧？你话咧第二日咧你又做 show 啦，又要做呢样做嗰样，佢冇肿到、啊。是第三日先肿啫， 我呢点啊冇，我有讲到， 哎呀漏咗啦，好多血汗滴都系咁样嘅，哎呀惨啦， 我冇嗱，其实系我怀疑， 成只蜜蜂爬出嚟你就讲漏咗呢句， 俾我搵喺里面嘅可能， 哇又唔使咁绝啊嘛， 咁多 我都系飞只蜜蜂出嚟啫，不过无论系点样蜜蜂咧，真系都系一样嘢嚟， 如果系嘅话，真系异形身嘅一集要拍， 你可能唔可以行近啲花噶而家， 系咪啊？ 可能会有伤级嘅，你行近啲花 咯。有一位嘅听众咧喺我自己面书嗰个专业嗰度咧，同我讲佢话咧，有人咧即系俾蜘蛛咬过，就变 Spiderman 嘛，呢个嗰个到超级英雄。 英雄 Movie 蜘蛛俠就到咗。可能我有機會變蜜蜂俠啊！我睇完我自己真係喺度笑啊！佢咁樣去評論。 蟻俠嘅 friend 蜜蜂俠係點嘅咧？唔係，即係淨可以出一招嘅啫，一招了。 噴蜂即係咬一次就死啦，係嘛？ 唔 係，最快死嘅超級英雄啊！ 大部分男性都係咁嘅， 係嘛？ 特別雄性嘅動物一招了， 點解啊？ 佢第二招先會恢復翻體力嘅。 係啦， 係咯，冇啦，跟住已你真系安心啦， 告吹， 我安心噶，不过即系大家，但系头先好笑，譬如敬文同我倾偈啦，佢你睇到佢只眼咧系猛咁喺度瞟住咧，就系望住我个额头，即系只眼本身我哋咁样倾偈，咪眼睛望眼睛嘅，佢讲讲下就会 向上移 咗，向上移咗， 呢个目标去咗向上移， 咁你又咪向翻下移咯？ 我唔得咁样又，我咪尽量将佢只眼喂，系啊系啊肿咗啊，你望翻落嚟啊， 我低个头咯，我只眼喺度啊喂， 早晨啊吓，呢一个俾蜜蜂。针完之后啊，但今日精神奕奕啦， 精神奕奕啊，大家都精神啦，系咪 ？OK 啊， 不过天气红桃阿姑啊嘛，今日佢翻嚟做到， 仲有啲 lace 添，我见到今日， 佢几唔想见到真 系嘛， 系啊， 但 系 今日天气就黑黑地啦，真系。 系啊，头先落嚟淋咗阵雨添啊，大家都要带遮出街啊。 手出起听筒，听到你感性的句子。是自律，但亦是自知。岁月太远殊，我故意地拒绝爱，只因伤心太易。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彼此相差如相恋意思，始终想不通，谁是成熟，谁是幼稚。我只可假装不知，只知我太犹豫，欠勇气没法自处，怎分清好与错事。我意志力最尽到此竭力制止，不舍意义。Hello， 在忍眼泪吗？ 穿起风衣，彼此仍住对视。 哇，好耐冇听到佢把声啊！ 喂，好中意你拣嘅呢一首歌喎，一开始。 系啊，佢咪就系、是、黄耀祖个舅父黄杰。 哦，你唔好乱讲，我冇得认真认车，人哋把声系冇得扮噶。大家去卡拉 OK 咧，一唱黄杰嘅歌，你一定要扮下佢把声。 系啊，呢只歌叫做 Hello Hello 你好啊。 我决定 say sorry。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风骚快活人。 第一个封烟快运题目呢，我哋非常之好呢个组合。因为呢有啲好鍾意 shopping 嘅朋友啦。 我諗我系代表。 係啦，咁亦都最紧要呢就有男有女。 係。 两边都笑匀晒啦。 嗯。 讲緊咩呢，就係当你行街买衫嘅时候。正正常常你都会试一试身，换一换衫呢先买嘅。好啦，咁究竟嗰个试身室。究竟安唔安全，有冇曾经怀疑过哦？咁道门锁唔锁得稳嘅咧？咁样真系吓。 但通常讲真啦，你去试衫嘅话咧，嗱，男士会系咁嘅。男士嘅谂法好简单啫，我入到咪除衫除裤咯，冇乜嘢会俾人哋觉得蚀底咗咁样噶嘛。所以对于嗰个 自信嘅咩？ 唔系啊，我其实有啲想俾人睇嘅，太有自信。 咁你又有病，有啲病态喎，你 唔系咁怕啦。唔系我自己病我嘅事啊，系咪？我自己想俾人睇咯，系咪？ 但系咧，就算譬如有阵时你见到有啲铺头咧，只系未必一道门嘅，佢一个好似窗帘布咁样拉埋。 系啊系啊。 男仔咧就嗰个防备嘅心态咧冇咁大嘅。 系啊，嗱，我哋即系讲下发生咗咩事先。咁咧即系话琴日咧有报纸咧又卖咧有一个咧即系女顾客嚟嘅，都真系要分下男女嘅女顾客。咁咧佢帮衬咗呢一间咧，即系嗰啲连锁，而家嗰间全部系廉价嗰只嚟噶啦， 都算我谂属于中价啦， 即 系 嗰啲fast fashion 嗰啲咁样咧，系啦嗱，都要开一次个名嘅，因为点解咧？涉及咧佢呢间铺头咧独有嘅设计嚟嘅，系咪读 Hollister 嗰间 啦？ 咁咧呢间铺头咧就话说，咁咧呢个女顾客咧帮衬嘅时候咧，佢就咁啱咧就唔系普通衫裤，佢系试泳衣。 系啦，因为夏天将至啦，嚟换咗套新嘅睡衣，啊唔系睡衣， 系 泳衣。 估唔到你系喜欢以泳衣当中睡衣， 系啊， 好有。有话喎， 尽量想遮得几多得几多嘛， 系咩？真系阿婆泳衣， 系有啲连身嘅， 问你点试， 裤嘅 长袖嘅， 系啦，好啦，咁啊，唔知佢试边款啦，咁但可能佢都系试一啲即系普通嗰啲三点式啊，诸如此类咧，咁佢就话咧，店员咧就安排咗佢二楼一间嘅试身室， 系， 咁咧呢间试身室咧。呢、這个都几特别啊！ 佢真系佢独尊噶， 即系小弟系未帮衬过呢间嘅试身室咧，都系买嗰啲即系冷衫咧，笠完就走噶啦嘛。 系 咁，原来佢话个设计系点嘅咧？佢话要由个店员咧攞锁匙开门俾佢， 系 跟住就请佢入去咧，扮咁啊闩埋， 系 好稳阵啦个感觉，系咪？ 好似你系被锁喺 locker 里面一样咯。 系啦，即系仲要系由职员先至有锁匙， 系 咁即系感觉好似好安全，即系阿毛行过咧，你开唔到噶嘛。不过佢亦都有一个双向嘅设计嘅，就 系 里边都不能锁嘅。 系啦，平时系你自己入咗嗰个更衣室嗰格里面度咧，自己可能系落个 lock 啊嗰样嘢锁。但呢个咧就唔同嘅，你入边冇得锁，但系咧因为店员有锁匙啊嘛， 正 你入咗 店员先有添，仲要 系啦，你咪觉得入咗佢之后，其实佢都上咗锁，咁你觉得安全嘅， 系咯，应该自安心啦， 自安心啦， 系啦。咁啊，谁不知咁佢又宽衣解带啦，咁啊除啦咁样。佢话点知真系做戏咁做啊？ 当 佢 咧都剧情咧发展到， 当佢都已经除。在准备着泳衣嘅时候， 突然间 听到嘶嘶嘶嘶嘶嘶嘶嘶 开门 锁匙叫门声咁样，咁即系代表有人会开门啦， 系 咁啊，迅雷不及掩耳， 真系冇得走啊， 系啦， 因为嗰个空间有限啦，系咪？虽然佢哋啲试身室几大嘅， 系 啦，同埋唔系好光猛， 走唔到啦呢度， 系走唔到，系啊，真系搵嘢遮都遮唔到。 系啦，根据佢形容咧，佢就系可以攞件泳衣咧，系咁依遮住重要三点， 系 就冇啦，咁即系其他光秃秃噶啦， 电光火石， 尴尬嘅地方咧就系咧，本身试身嗰位系一位女士啦，开翻到门嗰位咧都系位女嘅 sales 嚟嘅，不过佢就系带住另外一位男嘅。客人想去试衫，所以连呢位男士咧都好尴尬地见到呢一个情况。咁呢位受害者啦，佢就有讲翻嘅，佢就话其实呢位男士咧见到之后都 呆一呆。 跟住佢都即刻離開咗，因為都冇心嘅。而呢位嘅女職員咧，就即刻講咗句唔好意思，跟住就閂翻道門。 係啊，咁但係即問題就係睇睇咗啦嘛，係啦，即睇睇曬啦。 即唔 係 一句唔好意思就可以搞掂咯。係 啦，咁佢有啲事後想去追究嘅，譬如佢有落去。就投诉啦，咁佢话落队嘅时候就听到对方就同佢讲咗一句话，即系头先嘅事真系唔好意思， 系 咁啊，佢 呢位女职员讲嘅， 系啦，咁啊，然后咧，当佢再进一步投诉，譬如话喂，你究竟你会点处理呢件事啊？个职员佢 去到个店铺经理嗰度噶啦， 系啦，咁咧佢话咧当时咧就净系俾咗佢。叫 半 价佢啦， 系 啊， 叫 啊，你好似全年嘅， 全年半价优惠， 日后购物咧就可以有一个半价嘅优惠作为赔偿。 系，只不过咧就冇信佢嘅意思咧，就好似话提出就要解雇咗个女职员。 系嘅，系有咁样提议过嘅，因为咧呢一位嘅受害嘅女士啦，后屘咧佢就用电邮嘅方法咧，就同呢个香呢间铺头香港区嘅总监啊投诉嘅，觉得咧系要解雇呢一位嘅职员，并且系要调查呢个事件嘅。而两个礼拜之后。后咧，即系其实有啲尴尬，你即系呢个其实根本就系公关灾难。如果你处理得好啲，嗰件事未必会系咁噶。咁当然佢哋一定系错噶啦吓。跟住两个礼拜之后咧，先至咧就收到咧由呢间公司人事部发出嘅回信，就系话咧我哋有一个真诚嘅道歉，同埋表达最深切嘅同情，仲话咧系会改善啊顾客服务，特别咧系试新室嘅区域嘅训练等等。但系呢一位嘅受害嘅女士啦，佢想要处分呢位员工啦，各样嘢详情咧就系冇喺呢封电邮度交代到 啦，咁可能听到呢度咧，听众就会话：，哇，你有冇咁巴闭啊？俾人睇一下啫，佢都唔系有心嘅，点解你要追究得咁紧要咧？好啦，咁你要睇下嗰个即系受害人咧，佢之后嗰个创伤系啲咩啦？佢话佢， 即系比如我咧，我都谂到佢嗰个情况系点啊？即系 会你估会唔会都有相同嘅嗰种焦虑同打击咧？因为佢话。佢喺呢幾個月之內咧，都唔敢去任何地方嘅試身室啦。就算佢話連喺屋企啊，鎖咗門咧，佢感覺咧係會迎住。到门会唔会几时俾人强行打开？其实有啲惊恐 嘅，系啊， 绝对系啊， 即 系 好唔安全噶，已经去到地步。 因为佢喺一个即系被上锁嘅试身室里面嘛，咁所以就算佢喺屋企自己 lock 咗对门，佢都惊出面有人开到，即系嗰个创伤系又喺度。 嗱，嚟到呢一格咧，就唔系话讨论咧，你觉得要唔要炒咗个职员啊？即系我谂又唔系去到呢一格，但系你净系即系大家作为顾客。呢间公司其实喺呢一个试身室嘅设计 上面 啊，同埋嗰个执行上面错咗啲咩咧？究竟即系 其实讲真错好多格喎，嗱，女士讲 女士先啦，系啦，你 咁啊，肯定系错嗰个试身室嗰个门啦、啊。 个门佢已经喺出边锁噶咯，佢话俾你听。 出面锁都其实点解？ 即系可以喺出面开到咯。 系啊， 喺入边我冇得反抗 啊， 仲要个感觉系。 我明点解喺出面锁我咯？就如果职员唔见锁嗰时，我唔知啊。 嗱，我估啊， 佢里边开得噶。佢话佢你个顾客可以自己开锁， 即系 你试完衫，你拧翻道门，你就可以出到去噶。 开得唔可以锁得，系啦。咁作为女士，你觉得佢呢个设计，即系第一，其实你见过未啊？即系唔系净系讲呢间铺头啦，你去云咁多地方， 其实未啊，真系未。 系咪未见过一啲只能够外锁就里边不能即系 lock 嘅？你 未 见过？ 我真系未试过。我就算我去过呢间铺头啊，其实我都试过衫啊，但我又好似冇乜印象系人哋开锁嘅。 系，你冇留意啊嘛？ 我去一间啫，我去九龙塘嗰间系啦，嗰间啫。咁但系我又好似冇乜印象系要人哋开锁咯。即系譬如啲门咧系要自己行入去，跟住即系有职员带嘅。咁同埋咧，佢哋系分男同女噶嘛。 哦， 系。我唔明点解今次。 九龙塘嗰间就分男同女， 系啊，有左边同右边嘅。 系咪分咧？直情系两个区域好开咁样噶？ 系啊，因为佢系入咗去嘅右边系男仔，里边系右左边系女仔咯。咁系分得好开嘅。 佢呢间就铜锣湾店嚟嘅， 铜锣湾我冇去过，我就唔知。不过分二楼同一楼啊，系咪啊？ 佢就写就话佢去咗二楼咯，因为我哋都冇帮衬过呢间太仔细咧。我有去过铜锣湾店嘅，但我都系。行啊， 系我 冇 试过衫，所以我哋都唔、 啊、 知道啊。 系 啦，但我谂第一格就一定系道门噶啦，即 系 点解会咁设计咧？如果你自己可以喺入边度锁门，其实佢惊啲咩咧？ 我怀疑啊，我怀疑啊，我即系真怀疑啫。佢咪真系惊咧？即系你入到去咧，即系有 啲 咩不轨嘅行为嗰啲咧？ 佢随 时 入嚟。 譬如以前嗰啲即系优衣库事件，咪喺里边直情哇，好似开埋房咁样噶嘛， 系拍晒片咁样。 系啦，咁咧即系我唔知关唔关事咧，因为有阵时影片流传咧。好多外国嗰啲，即系有啲特登玩嘢嗰啲顾客咧，就直情系影住咧，话俾听我喺里边，但而家就搞嘢啦咁样。咁佢系咪曾经担心就系、是，如果咧你里边锁得嘅话咧？ 我真係唔知点开你道门。 我想话啦，我即係 或者我怀疑係咪啦。 我想话啦，即係咁你带得佢去里面，咁可能佢嗰个女士，即係譬如任何人啦，佢、啊、都可以做其他嘢㗎喎，只係你开门俾人咋嘛。 咪但而家个好处就係你里面唔锁得囉。 嗯， 即系话如果佢里边一怀疑你里边有啲不轨嘅行为咧， 佢就可以即刻去开门。 系啦，其实如果唔系咧，我谂唔到点解佢要咁鬼麻烦咧。 绝对系啊，认同啊。 其实佢多此一举喎，嗱，对佢嚟讲佢冇悭到功夫嘅。 系， 佢每次理论上要使用呢间更衣室咧，佢唔可以话你自己入啦，佢系要攞个管家锁匙开俾你咁样。 系， 咁究竟即系咪同呢个原因有关咧？嗱，我哋呢一格咧，我觉得咁样嘅，即系如果有人咧系做佢呢一间嘅 part time 啊，咩 sales 啊，咩铺贴呢间咧。是咪都可以打嚟讲下？你哋有冇听过公司系点解释嘅咧？ 系啊，同埋即系总有听众去帮衬，因为睇条街都见到好多人有啲 衫啦。好多一定有，系咪全部都系咁？ 系咪间间佢嘅铺头都系咁样，系外面锁咧？ 系啦， 我自己觉得其中一格咧，呢间铺头嘅呢个试身室做得唔好咧，就系、是、男女一齐共用同一个范围嘅试身室。嗱，我觉得可以嘅，因为讲真，铺头未必好大，即系有阵时大家要接受嘅。但如果你有呢一样嘢嘅话咧，你跟住嗰个门点样去处理咧？如果你男女都可以用嘅话，你出面就可以咁容易开到门，呢、這个就真系无话可说，冇得帮噶。 同埋咧，同埋你连厕所啊，佢都会睇到咧，红色就代表锁咗，绿色就代表用得。咁冇理由你呢个试身室，即系 冇牌噶嘛？ 系咪连少少嘅有冇适应都唔知咧？喂，你就算今次唔系一个女人啊，下次男人你咩人都好咧，都可以有呢啲尴尬噶嘛？嗱，所以咧，我哋第一格咧，不如问下大家有冇帮衬过呢间铺头？嗰、个试衣个经验系点样嘅咧？听完新闻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任内最后一次立法会答问会，他说必须要珍惜香港来之不易的成就，居安思危，不应该以而不决，蹉跎岁月。梁振英说，近年立法会审议政府拨款申请的时间越来越长，令到不少关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项目一拖再拖，距离立法会休会只有一个多月，希望议员以全港市民为念，加快审议进度。他会在月底发表施政汇报，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在答问会上，民建联的黄定光关注，虽然政府努力增加楼宇供应，但是楼价仍然破顶，公屋轮候拆的人数越来越多。梁振英说，要改划土地作为住宅用途，需要环评等程序，但是有时被无理不必要的司法复核拖慢。他又说，政府处理房屋问题标本兼治，在未来三至四年，私营房屋潜在供应达到96000个，较本届政府上任前高五成，而未来将进入加息周期，令到需求下降。他重申，要解决港人的住屋问题，必须要增加土地供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说，在国际形势不确定、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抬头之下，中德两国应该继续深化合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为地区和世界注入积极信号。李克强又说，中国希望自主研发制造的 C919 飞机可以取得欧盟适航认证，希望德国提供支持。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有人闹事，一名怀疑饮醉酒的男乘客声称自己有爆炸品，企图闯入驾驶舱，他被机组人员制服，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客机原本由澳洲飞去马来西亚，事发之后折返墨尔本，马航和澳洲当局正在调查。大马官员说，涉案男子的身上并没有爆炸品，只是有外置充电器。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系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会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咗33点，成交金额2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8点，跌咗3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68.2升6毫，中国恒大14.14升1.6毫。中国平安50.15升2毫，敏实集团32.2升咗5毫，盈富基金25.95跌咗5仙，吉利汽车12.98升8仙，跟住系建设银行6.47升3仙，四环医药3.43升咗8仙。工商银行5.21冇起跌，中信股份12.32系跌咗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10.91，瑞士法郎0.968，澳元0.74，加元1.351，新西兰元0.70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3点，升192点。港金报11,7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94美元，卖出1,27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另外咧，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噶。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和渡船街东莞街微夫。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RTHK Radio Two。 Erica， 雨季嚟啦。你觉得你是一把咩遮啊？ 我觉得我是薄咩遮。 点解呢？ 啲人成日都话你练到咁大只，又成日着背心，你薄咩遮？ 想知 Eric 薄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怡波盛 Give me five。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 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Hello， 系咪漫画家草日啊？你嘅灵感到啦。 灵感点样嚟呢？我又唔想讲到好神秘嘅嘢。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好多时灵感系来自你自己嘅经历或者经验，或者你吸收过嘅知识。其实你个脑可能草草埋埋好多数据资料各样嘢，就睇下佢咩时间会弹出嚟咯。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等我哋一起 寻找妙思。 恶劣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 哦，够啦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世豪。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嗱，我哋咧重复一次啱啱讲紧嗰个题目系咩嚟咧？ 未完嘅，未讲完嗰个题目。 唔系，我知都要话俾人听啊嘛，因为1872388咧，头先啱啱讲紧咧就系有一个顾客女仔嚟嘅，就帮衬咗你一间咧，都要读佢个名一次啦 ，Hollister 咧，咁咧就发现咧里边嗰个试衣室咧个设计有啲真系与别不同啊。 系啦，就系咧外面咧系由靠职员咧系开锁咧先可以进入里面去换衫嘅，咁啊跟住佢就上锁啦。 里边咧就唔锁得嘅。 系啦，里面自己唔锁得，但系可以开嘅，系啦，所以咧当你换完衫之后，你可以自己自行咧就打开个锁咧就可以出翻嚟。 系啦，咁嗰次佢嘅遭遇就喺里边换紧泳衣，点知突然间道门打开咗，个女职员咧就开咗道门，带咗另一个男顾客上嚟试衫。 系啦， 咁啊看个正着啦。 系啦， 咁啊虽然事后就 电光火石几秒啫，虽然但系都睇晒啦。 系啦，咁啊而家即系佢有啲追究啦，佢希望点样去赔偿，但系佢有焦虑啊， 系啊，有后遗症啊。 系啦，所以我哋头先第一届就问下大家咧，喂，有冇人做过呢一间铺头嘅 sales？ 系 或者喺嗰度试过衫啊？ 试过衫， 系啦，咪因为点解特别想问下佢有冇喺嗰度做过咧？佢先可以解释到咧，点解会有咁得意嘅安排？ 嗰、就是那个 设计咁奇特， 系啦，即系一定有啲原因噶嘛？佢冇理由贪得意噶。咁啊嗱，同埋咧，就算唔系净系呢间，其实咧我哋咁多顾客咧，如果去帮衬我哋其他即系更衣室嗰啲地方咧，有冇见过咁嘅设计嘅咧？即系里边唔锁得嘅，净系靠职员喺外边去做处理嘅咧？ 可能我哋大乡里啦，总之我去过咁多间铺头咧，即系大大小小都去过，都系自己锁门嘅， 系啦， 人哋仲会提醒你，记得小心锁门啊， 记得锁门啦， 咁咯。 咁所以呢一格咧，即系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啲经验啊，但系补充下啲资料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谂就要同大家讨论下，其实究竟喺香港咧，即系咁多唔同嘅更衣室咧，你帮衬嘅时候，你有冇发现都有其他嘅问题噶咧？ 有。其实拉布帘嗰啲系好有 拉布系好多嘅，我发现 即系拉布系好有问题啊， 系真系好有问题， 真系超级劲唔安全啊！ 講下你系试啲你已经系去嗰啲叫做系铺贴连锁嗰啲啊，定系嗰啲格仔铺头嗰啲嚟噶？ 以前细个都仲可以去嗰啲铺头仔， 系 因为身形仲可以摄到入去， 你冇变过噶？你话 而家变大 大格同细格， 即系有50年不变啊嘛！你嘅身形 嗰啲铺贴仔咧，佢真系超劲，同埋啲货一齐去咧。 我试过， 你基本上你个身都贴埋佢嗰块布。 我试过好多次，我想话作为男人都尴尬噶。 系啊，成日都拍嗰块布啊嘛。 即系嗰啲咩荷里活商场嗰啲咧，大家都知啦。嗰时我有一次都已经系咁大个咯。 系啊， 几年前咧，唔知点解又突然间咧童心忽起咧，又光顾多次啦。跟住咧，佢叫你入去又试条裤啦。我话咁喺边度试咧？ 系啦， 跟住佢指住自己个 cashier 嗰个位，所谓咩 cashier 啊？佢担张凳喺度收银啲啫嘛。 即系佢食饭又喺嗰度啦，睇报纸又喺嗰度，你试衫又喺嗰度，啲货储存都喺嗰度。 跟住我都呆咗一秒，我话呢度咁样，佢话等我拉链啦， 系啦， 但系嗰个系女仔嚟嘅，系啦，咁然后佢就换一个布帘 系 厚嘅，但系咧当我喺里边换嘅时候咧，我 feel 到咧佢个手踭个形状喺度出现咯，因为佢顶住噶嘛，佢个手踭咧会无端端人形咁样咧顶啊，跟住我话哇会唔会拍 AV 咁样噶，佢突然间伸只手嚟，咁点算啊？ 唔系啊，同埋如果你试裤嘅时候咧，你个人咪要乌低嘅， 系啊，你又要 pat 就会黐住嗰块所谓嘅窗帘布啦。 我咪话嗰块布系你， 唔系你选择用 pat 对外嘅吗？ 咁唔系点啊？ 咁唔系点啊？ 我会选择将个 pat 贴墙啦， 系 咁啊，将自己比较骄傲嘅地方向外咯。 系你个声头咯， 系个面咯， 系 面头咯。系啦，呢一种咧，真系老老实实咧，都男人啊，都唔系想试咁多次嘅啫。 即系自从系咯， 同埋出边好多客噶嘛，佢同你真系一脸之隔咧。喂，有阵时你唔好话佢开你个脸啊，佢摆低个袋啊，掉一掉，撞一撞咧，我恐防震伤佢啊。 系啊， 我有试过一个咧，系我中意嘅试身室， 中意 即系嗱，佢都系用窗帘布嘅，不过喺窗帘布中间咧，佢加咗条拉链， 系 由个天花板个位置向下拉嘅。咁如果你试衫嗰阵时咧，你即 系 有人喺入边度咧，佢哋就会系你拉低咗条拉链，咁样变咗 睇得出， 睇得出嘅。嗱，佢都系冇锁嘅，即系我会话，如果你都要用窗帘布，系啦，咁如果同埋因为其实条拉链唔容易拉嘅，跟住咧你用完啦，你就拉翻上去，佢要一个少少咧，好似点讲咧，好似一个帐篷嘅感觉，一个 厅蚊帐啊咁样， 系啦，蚊帐嘅感觉嘅，所以你咧真系要用啲心机去拉嘅，咁、 okay. 变咗咧呢一个我会话，其实我作为男仔啊，我都唔系好认同点解要我啲窗帘布咧，嗰啲窗帘布你拉咗嘅话咧，永远都漏窿噶。其实有阵时你经过你都入边睇晒噶，你都会咁样。 唔系佢有啲设计咧，嗱，譬如头先讲嗰啲铺贴仔嗰啲咧，就好惨啦，即系与货为邻啦。 铺贴仔咧系上面咧，好似即系屋企嗰堂帘咁样，就拉一个圆形咁样拉过去。 咁有阵时咧，你已经去嗰啲连锁嗰啲咧，譬如我举例啊，嗰间叫做科技啊。科技试身室啦， 边个识到嘅？ 嗰啲即系做 IT 界嗰啲先啦，讲下啦。佢都唔系卖广告，我觉得大家唔开名咧，有时你又唔知道究竟你试紧边一个经验噶。我去嗰间咁样嘅即系高科技设计嘅试身室咧， 系 佢都系拉链噶嘛。咁佢个链咧就系都系勾住咗喺嗰个 铁通 嗰个勾嗰度咧。但佢有阵时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嗰度链系厚嘅，同埋咧佢嗰个白闸位多啲咧，佢、好似咧令到你咧拉得都几密嘅。不过咧有几次咧， 系 我发觉唔知点解咁难勾上去嘅。 我明啊，我手短啊，嗰阵时要拉嗰块布又重咧， 又麻烦咧， 即系都几论尽。 我承认，我有几次我冇勾嘅。 系咪由得佢啊？ 我只系将嗰个套咧，系咁以咧，我谂摆咗落个勾附近咧，都塞唔到落去噶。同埋咧，即系总之，其实如果你撩开咧，可能睇到嘅。不过因为嗰阵时我盘住就系、是。大爱精神 系有咩唔怕俾人睇？ 系啦，共享精神。咁同埋咧，佢有佢嗰个试身室，我都唔系喺第一格度嘛，都好似入咗两三格咁样 就 算啦。 系 啊，但系咧，男同女都真系好唔同噶。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布帘咧，我听过咧，点解啲铺贴会用布帘咧？佢话咧，维修门咧系相对地贵嘅。 哦，咁我又 门嘅成本又贵嘅。 咁样噶嘛， 有啲人平平白白噶嘛， 系 所以佢话咧，为咗减省公司嘅开支，换块布系相。对地换对门咧嘅维修咧系比较平嘅，咁啊，但系咧诶，有啲门帘咧系即系好多时都好厚嘅，系啲铺啲仔比较薄啲嘅啫，因为佢哋地方有限啦。但系有啲咧就用黐啊，嗰啲 魔术 贴， 系啊， 上下顺中下黐嘅，咁好似你稳阵啲。咁咧有啲布帘咧，譬如女士门都有嘅，只系得左右两边嘅门神咁样勾住嘅咋。 系 哦，但系仲要分，究竟咧佢系纯粹单方向咧，譬如话右至左一幅 啊。 定系有啲咧，好似系两边咧互相烫埋噶，嗰啲就好似好啲嘅，因为咧复杂噶嘛，你两边烫咧开嚟开去都未睇到噶嘛。 嗰啲边度系要开嘅咧？ 嗰啲就好啲嘅。 其实我觉得啦，女士们咧，即系譬如话你想悭成本，喂，你男士嗰边。嗱，唔好意思，都要失平衡先啊！即系男士你拉布帘，女士俾翻对门啊！ 即系男士嗰边就当雀仔街任睇， 唔好咁讲。你 唔系点解啫？ 譬如我哋啲内衣裤啊，系可以试噶嘛？ 系， 譬如 可以试嘅咩？ 女士可以噶， 点解嘅？ 唯一就系可以试啦，唔试点办啊？ 但系内衣裤， 裤有啲铺头咧，譬如英国品牌咧，嗰啲咧系可以嘅。 我去亲嗰个 Uniqlo 嗰度咧，佢试都话底裤又唔准试啦，同埋冇得换咧，讲到明噶嘛。 咁就系唔同铺头。好啦，总之譬如嗰啲英国品牌嗰啲，佢要你 系啊，你好似今次试泳衣，其实都系噶， 唔系泳衣真系试得嘅，又好似 系泳裤都可以试嘅，我都有试过。 泳裤系咪可以试啊？ 我有试过，肯定 哦，都有。 但我试嗰阵时，嗰间铺头咧就一定系有门，同埋你可以自己入边选择上锁。 系 你唔选择上锁，你自己 试啦，系啦，系啦， 系啦， 即系会稳阵啲，因为譬如咧女士嘅嗰啲真，我意思话真系要除晒， 除晒好多。 咁你真系拉个布帘，我真系好唔安心噶， 系噶， 啱唔啱先？ 男士都係啊，我試泳褲嘅經驗都唔係好多啫，但嗰次咧真係好少，你會喺一個嗱，譬如你話去更衣室、去泳池游水， 就冇嘢， 你除曬就會好正常咁樣。 因為個個都係打太赤啦。 喺呢個地方度，即係平時你試衫你都唔會除曬噶嘛，你試下除曬嗰陣時個感覺，就算鎖咗，其實都會有啲驚噶， 係 即係冇嘢俾人睇噶啦，其實都係咁樣。 譬如專門店賣內衣褲嗰啲鋪頭咧， 就好啲， 有啲咧就好穩陣嘅，有兩格嘅裏邊。 两格 系啊系啦，即系话试身衫有两格啦，譬如一格咧就系即系好好得意啊！佢咧 做上嚟慢慢讲， 系佢都系有上锁嘅， 系 OK， 佢有上锁嘅，就自己喺里面上锁，跟住咧喺再里面咧有个空间咧，再要入多一格咧，先系俾你我嚟换内衣嘅， 咁、哦、好噶， 跟住咧系有个拉嘅帘嘅，系、 哦、 啦，总有一个帘啦，同埋一对门啦，咁譬如因为咧女士们 即 系 好似套房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好正喎， 房中房咁样，跟住咧点解咧？因为有时咧，需要職員幫手啊，即系睇下，喂，究竟我 fit 唔 fit 啊？我戴得好唔好啊？即系因为佢 咁，你点通知佢噶？ 有钟仔嘅咁噶， 哦，咁得意， 系啊，个钟揿人家 help help 咁样，系啊， 男嘅就揿另一个钟咁样， 唔系，总之咧，女士们就有个钟可以揿咧，就叫佢、哦、可以入嚟，可以摸摸忙啊，咁样咯。 系咪贵嘅嘢嚟噶？你嗰间要 都系名牌啦， 哦、所以 女士有咯，好难好平， 系好难好平。 但其实另外一格咧，我又觉得我哋可以讲下噶，即系更衣室啦，平时大家去试衫嘅时候，有阵时咧就男女要共用一格咁样嘅，或者同一个 即 系 冇分啦、 啊。有啲地方 你讲到共用一格，好有遐想噶，唔系。 系即系男女都系喺嗰间更衣室啦， 冇分， 有啲咧就分咗好开嘅。譬如我见到香港咧有一间英式嘅大型连锁服装店， 马拉 马拉系啦，马拉咧就。男士系唔可以进入女士嘅试身室，不过女士咧就可以用男士嘅试身室， 几唔公平啊！你话嗬？ 唔好咁讲啦，系因为女士们试衫咪比较耐啲嘅。啊、 哦， 仲有一样就系佢哋啲职员会问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又想快啲嘅话，男士嗰边咧就冇乜人，你可以去嗰度啦咁噶。 但系又调翻转，有一次咧，我去咗另外一个品牌，香港都系连锁店嚟嘅，有好几间咁样嘅。佢咧就两层嘅嗰个铺头，上面嗰层咧就有卖女装同埋男装，下面嗰层咧就净系卖女装嘅啫。咁我去试衫啊嘛，我啲衫就一定喺上面嗰层男装啦。咁但系嗰层咧就好多人排队， 满咗啦。 跟住咧佢。就话其实我哋下面都有试身室嘅，你介唔介意用女装嗰个试身室啦？ 哦，都会咁问翻你， 佢都会问翻我。但其实作为一个男士咧， 少少尴尬， 我都有尴尬，因为咧我唔想有不愉快嘅事情发生。 系啊， 但系个职员有冇带埋你落去先？ 诶，佢嗱，我都有问，我话真系可以咁样，佢就冇带我落去，但佢就有打电话，好似嗰啲 walkie talkie 嗰啲，就 call 咗喺下面，就话有位先生咧，就而家落嚟试衫啦。但 系 好彩嘅地方咧，系佢有门嘅。同埋佢成個試身室嘅範圍，除咗一格格之外咧、哦，有一個共用嘅範圍，即係有鏡喺度照 啊， 係啦，男士女士都會喺度嘅，所以個感覺就唔會覺得太尷尬，同埋我見到其他女士都冇尷尬嘅感覺。 不過好得意嘅，你講開咧，有冇男人喺出邊等咧？我相信有好多女士都試過啦，譬如你有男朋友出邊啊，傍住咁樣噶嘛， 或者要俾意見噶嘛， 因為我有幾次我都咁樣啦，我陪我老婆去試啊，我梗係出邊等噶啦嘛。咁但係咧，裏邊嘅唔知邊個喺出邊等緊噶嘛，我見過有幾次咧，人一总之就老公，跟住周围装咧，唔见人就见到我啦。偏偏佢又走去试嗰啲贴身嗰啲紧身衣咧，你见到佢系有着衫啊，但系都 好尴尬。 嗰啲尴尬，佢有阵时中意试背心啊，或者试嗰啲咁嘅贴身嗰啲短裙咧，佢走去转晒圈咧，话个底裤边又严唔严啊嗰啲咧，跟住咧隔篱我都唯有行个圈算啦，费事真系。嗱呢啲咧，我都相信咧，就系啲顾客咧，佢亦都唔想话咁多男人嘅原因咯。佢已经着咗衫，但系佢如果着得贴身嘅。都俾你望噶嘛， 系 啊， 所以都有啲論盡嘅，即係有啲試身衫。不過就係大型嗰啲咧，其實相對 可能會好啲嘅， 好啲，即係空間多啲啊。 係，同埋咧，如果你越去老式嗰啲咧，即係譬如我認為嗰啲叫老式啦，嗰啲咩你嗰啲你最中意去嗰啲啊，咩日資百貨嗰啲咁樣啦，因為嗰啲咧佢係真係一道道木門嚟㗎。係我有印象，因為我老婆嗰次喺嗰度就係嗰度試泳衣，係佢又唔係特別分到好大區域，咁但係肯定係木門咯，鎖咗喺度。 男女都係咁喺嗰度试嘅啫，佢哋就冇分嘅。 我睇过咧，网上面咧都有另外一啲朋友讲到咧，就系唔明啊，唔明点解啊？嗰啲试身室咧，其实你由头到门，由头做到底咪好咯？你硬系要中间留个窿嘅， 唔得唔得唔得，因为要安全理由啊！你唔知里面有冇人晕低，我要 冇问题急救佢。上面都可以，但有阵时佢哋嘅地板几反光嘅，即系地板几反光，你中间下面又留一个几长嘅罅，变咗咧好似咧有阵时反光，有男有女士咧可以用到嗰个更衣室嘅部分。又系另一个尴尬， 所以咪要整到啲灯咁暗咯。 你终于明白点解 我睇唔到自己个样 啊？系啊，我同意啊。你如果咧，你全部密封晒咧，你真系里边晕咗，唔知咩事噶。 系啊，因为安全理由，你公厕都唔可以全部密封。 系啊，同埋如果你净系讲真，净系露到脚眼嘅，咁即系除非佢成个趴喺度装你嘅啫。 系噶，有啲即系 有啲劲啲嘅露得，所以譬如有啲记者放成日都发现咧，即系有啲上啊漏，下又通咁样咧，好似好开扬咁样嘅。嗱，所以问下大家啦，即系经过呢一个女士嘅投诉事件之后咧，第一，嗰间特定嘅铺头，你有冇一个帮衬经验？ 系 咪全部都系外锁，里边开就自己冇得落嘅？ 有冇试过不愉快事件？ 有不愉快事件咧？咁其他嘅铺贴咧，喺香港咁多嘅更衣室经验里边咧，大家愉唔愉快，安唔安全？ 系 对你嚟讲咧，即系点样嘅更衣室嘅装备咧，你先觉得系最 perfect 嘅？ 有边间你值得一赞嘅？有边间你值得要弹嘅？ 系啦，即系唔好话俾人装过啊！有冇啲你觉得唔安心啊？有冇啲唔舒服啊？喂，甚至乎咧，唔一定系同个保安有关啊，可能系同里边嘅设计咧，譬如话究竟有冇多地方俾你挂钩啊？有冇啲咩镜啊？方便程度咧，欢迎大家打嚟讲下个电话号码18723888 啦。系啦，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 系啊，呢个时候真系特别呼吁各位 sales 咧，铺贴嗰啲即系靓靓姐姐咧，咪讲下，因为我哋唔系太了解各个铺贴嘅设计，嗰啲门啊，嗰啲安全咧，有冇啲咩要求嘅咧吓？18723888啊，我觉得今日呢个题目咧，应该都好活色生香啊，真系。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在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都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在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堕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是你今天终于探访。无需这么幼稚，但这内若男子绝望独力难支，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愿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还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都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 系啊，如果打开个衣柜见到个男人吓死你啊，真系吓。 哦，咁又未必一定嘅。 系啊系，咪有啲情况，好多时电视剧剧情都会衣柜里边系个男人，或者有个女人噶嘛。 两万衣柜里的男人，头先第一个题目咧就想问下大家去更衣室啊，即系试衫嘅经验啦，有冇边啲你都安唔安全啊？咁样欢迎打嚟讲下。另外咧，头先我哋讲话设计上面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咧，即系帮衬嗰啲铺头咧，佢。懒系好啲好特别嘅 design， 有嗰啲名店咧，入边又有一张凳仔，好似 sofa 咁俾你坐啊，几面都有镜啊，铺晒地毡啊，嗰啲咧，哇，真系 实唔实用啊？嗰啲 OK 嘅都 实用啦，你打侧手翻都够啊， 系啊，佢哋入去坐。 但我试过咧，我帮衬咧，即系嗰啲潮牌啊，衬翻个身份啊嘛，我唔潮去帮衬下啊嘛，咁样佢好好噶，佢里边咧成个咧即系地铁车厢咁样噶，有扶手钩啊，佢又直特。灯咧整到咧有埋咧，你地铁坐嗰啲凳咧，咪嗰啲女嗰啲凳咧，咁啊？ 点解要有张咁嘅凳咧？ 佢里边又系俾你， 即系俾你可以 挤下嘢啊嘛。但系佢问题就嚟啦，佢实在太过 high tech 啦，懒型得滞咧， 唔知点锁。 佢嗰啲女凳嚟噶嘛，线噶嘛，佢仲要唔知点解无厘头咧暗斜嘅。我只系想谂住，我唔系谂住坐噶喺试衣室里边，我梗系换衫就走噶啦。咁但系譬如话你有啲袋啊，你唔想撇喺地下，你想摆喺度，我摆落佢就线，我摆落佢线，跟住望住张凳，咪玩嘢噶。 咁你摆喺度做咩？ 佢摆喺度做咩咧？咁样咁啊，戆居居咧，唯有你都系摆落地下咧，真系斋即系装饰 嘅 咋， 多鬼鱼嘅 系啦。咁然后咧，最重要就系佢够唔够当勾啊嘛， 当勾系紧要嘅。 当勾咧，即系有时咧，我你咁唔即系你咁孤寒嘅， 尤其是冬天啊，你自己件褛要挂一挂， 你个袋又 你个袋又要挂一挂，你除咗嗰条裤又要挂一挂。喂，起码已经三个勾啦，未讲你入边着住嗰啲衫要除。 仲有啊，你咁你攞啲衫去试噶嘛？咁摆边啊？ 系啊， 有时咧我会勾喺嗰对门嗰度咯， 有时焗住咯。 系 毛巾冲凉嗰阵时， 系 咪？唔系有阵时佢冇办法，咪变咗劈落地下嗰度咯。 都要嘅，通常就 系 个袋咯，要牺牲个袋咯。 同埋你有冇试过咧换到咁上下？有阵时耐得滞咧，个店员会催你啊。 哦，咁我又冇试过。 咁我又冇。 我有试过，我唔记得点解嗰次换嗰啲裤咧，因为你屙过，我唔想出去，即系自己喺度试嚟睇下靓唔靓啊嘛。你就喺里边咧，佢有镜咧，俾你望下着得好唔好睇。咁我屙过咧，我谂我都睇咗五六七转咧，佢忍唔住喺出边啊。先生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啊？咁有咩问题啊？咁样 你下低嗰只脚猪嚟咗佢。 唔系，佢应该都系惊你唔知晕咗定咩事噶。所以咧，有时佢都会尽责咧，睇下你嗰个试衣嘅长度嘅。好啦，电话号码87238啦。新闻之后咧，继续听你电话咧。喂，而家讲下有冇啲更衣室嘅不同嘅经验啦吓。 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会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6点，升76点，成交金额37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跌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9点，跌咗3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04元，升咗2.8元。盈富基金26元冇起跌。中国恒大14.26元升2.8元，中国平安50.25元升3元，建设银行6.49元升5仙，吉利汽车12.9元冇起跌，敏实集团32.5元升咗3.5元，恒生 H 股106.5元系跌咗4元，四环医药3.42元升7仙。工商银行5.23元升咗2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031，瑞士法郎8.046，澳元5.756，加元5.768，新西兰元5.503，欧元8.758，每百日元兑港元7.0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175。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4点，升203点。港金报11,788元，升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65美元，卖出1,26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有待消散。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咧去香港方向管道入边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都仲系挤塞。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另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啦，有交通意外啊，咁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康华苑。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康华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荃湾方面，今日荃青交汇处一带包括清泉路、荃湾路近住德士古道一带交通都是挤塞的，影响到青衣北桥落荃湾路就挤塞，龙尾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屯门、青山公路碧豪苑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云石厂去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全新环节，消失的地图。白元路同旅游达人， 大家好，我是吴蚊蚊，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一起寻找消失的地图。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他是 Alex 李志刚。 种族是指个人的种族、肤色、世系、民族或者人种。根据种族歧视条例，任何人基于某人的种族而作出歧视、骚扰或者中伤的行为，即属违法。 歧视一秒都嫌多。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超 B、Mimi、Money、Angie、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支持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恶劣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逐格。 哦，够啦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整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连你都要打？ 烽 六月一号星期四吓，咁啊，今日天气咧就麻麻地嘅，因为咧热热地又有阳光，不过短暂嗰只，局部地区有骤雨嘅。而家气温咧就30度啊，相对湿度81%。而我哋今日啲题目咧都系热辣辣、湿湿地嘅， 好贴身嘅， 好贴身嘅， 呢个仲臭臭地添。头 先第一个题目就同更衣室有关啦，所以再呼吁大家 系啦， 喺铺嗰啲叫做店铺里边， 系 嗰啲试身室，咁所以欢迎咧各位 sales 打嚟讲下你哋目睹见到嘅政策。是怎样的， 是 顾客打来讲一下应用在不同地方的试身室呢，有好有坏，有弹有震，欢迎打来讲一下。 嗯， 那现在要再进一步了。 第二个题目更贴身了， 是都是一个空间入面，都是应该要锁上门才做的事。 那个更加男男女女都要除低一些东西的。 即是没得是不 除的。 不是男是可以的。 系喎，系喎，系喎， 唔使， 系 啦，除晒噶嘛， 系啦，除晒嘅。 但你一定要放低一啲嘢， 放低啲嘢唔紧要，但系放多，放多放少啫，但系一定要除啊嘛。 所以喺呢一格咧，我忍唔住讲，投胎都系做翻男人稳阵啲。 好似好，好 你觉得又 多啲保障喎， 方便啲真系系咯， 呢个优势嚟嘅真 系。系啦，好啦，嗱，而家成日都讲紧咧，啲人咧话，我宁愿忍啊。 是 我都唔会喺街上面去搵公厕去方便嘅。 是 我宁愿忍，我都要忍返屋企。 是 点解呢， 嗱呢度讲嘅公厕。 公厕。 其实系咪有唔同嘅定义㗎，商场嗰啲你当唔当公厕， 公厕。 商场嗰啲都当公厕。 公厕唔系你㗎嘛。 系唔系，但因为我唔知啊，我印象中呢一讲开公厕呢、 就是、 全部都系 政 府嗰啲。 政 府 嗰啲。政府嗰啲。 系啊，即系成日都净系得油麻地同深水埗嗰啲咁 样。 咁 不如 得地下都系湿嘅。 系啦，即系因为如果商场嗰啲呢唔知点解你好容易就会觉得系好似好似靓啲。 系啦，咁样嘅。我哋而家呢今次呢主要针对系真系政府嗰只。系啦。因为有啲商场嗰啲公厕呢真系好干净。好企你，尤其是酒店嗰啲，嗱酒店嗰啲都系公厕嚟噶，系咪？不过 酒店嗰啲 又唔可以叫公厕， 好难再叫公厕咯。 咁系咪大家都可以入到去先？ 你要厚面皮都入得去噶，我上次都试过咯。 即系叫 唔系有需要啦，有阵时同面皮都冇关系噶。 公厕其实几好似个贬义啲嘅词啊，嗬。嗱，公厕我哋讲政府嗰啲啦，即系喺街道成座大厦嗰啲啦。 系 诶，总之就系政府唔系商场，唔系嗰啲商铺里面嗰啲啦。 系啦， 好，我哋讲公厕 先讲咗系叫做政府嗰一格先。 系啦，系啦，系咪宁愿真系忍？ 系啊， 忍 A 忍 B 忍 C 都唔去佢嗰啲厕所。 我唔系，我如果系男仔，如果小便嘅话咧，吸一啖气，跟住入去，冲入去，跟住完成晒成件事，洗埋手出嚟先至。系啦，系可以嘅。 喂，唔使，香港又未使去到要闭气喎，系嘛？ 嗱，我讲过噶啦，我有少少洁癖噶嘛。 咁啊， 但系咧大嘅话咧，即系除非我冇得选择，如果唔系咧，我系一定。 哦，呢个我都同意。 即系宁愿即系入去嗰啲五星级酒店里面咧，嗨个 T， 跟住去埋个厕所。 我 系 有，即系譬如就算系商场厕所嗰啲咧，我都真系要去到系崩溃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 系 一定会选择翻屋企。就算公司个厕所我都即 系 小便，我就会选择大便都尽量。 哦，所以如果我哋有一日见到阿左喺公司个厕所出嚟咧，你即刻要慰一慰问佢啦。你头先系即系吓三红爆发， 你 好严重， 应该听到噶，听唔到都闻到啦。 系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即系讲紧我哋中国大陆系啦，成日都系讲紧臭名远播噶嘛，嗰啲公厕。咁由于咧佢哋即系已经咧即系落实咗呢个厕所革命啊，咁咧即系 我哋都有讲过， 系啦，厕所革命啊，咁样跟住咧就话希望咧喺即系几年里面咧呢个计划咧就系将所有好多个叫做旅游景区啊，讲紧旅游景区吓，因为都多游客啊嘛，就将佢打造成为咧一个咧大家满意度咧可以由零分去到一百分咁滞嘅，即系希望可以咁样啦。咁其实而家咧好多地方咧都已经改革紧啦，佢哋已经咧即系今年啊，佢话咧要希望可以完成71,000座嘅厕所。咁希望咧就可以咧将佢以前嘅所有嗰个面貌啊，嗰个臭名啊，咁啊将佢改晒嘅。咁其实咧，我早阵子都讲过，佢其实有啲游客咧，即系话，譬如之前嚟过，哇点去啊？而家再去翻个地方去，哇一流啊咁。 即系已经唔可以用个鼻去做导游啦。 系啦， 即系可以解决咗。 即系唔使闻到臭味就知道嗰系厕所啦。系啦，咁佢话已经改善得好好啦。咁但系咧，竟然今次咧即系睇到香港啦，啊嚟到香港啦， 系。香港咩事？ 香港咧嘅嗰个叫做咧公厕咧嗰个清洁程度啊，同埋即系嗰个臭名远播咧，真系咧同大陆之前咧，唔知系咪有得挥有得比拼？可能大陆差啲嘅，但系我哋都唔系好好多。 即系而家我哋突然间点啊，急起直追。 我哋追咗爬咗佢头，嗰个臭名远播舐咗翻嚟啦。 系 呀， 系啊，话跌落呢一格度好惨，我等同于跌落个厕格一样。 即系我哋凑过大陆嘅厕所咧，好似呢个标准系好难想象， 系好难接受啊！嗬，因为咧佢就话而家香港点解嗰啲公厕咧咁差啦，又话嗰个叫做嗰个臭名啦咁差嘅，因为咧政府。连续两年就要求咧吓有关嘅食环署嘅部门，因为佢哋管噶嘛，咁咧就削减1%嘅开支，咁啊搞到咧佢话咧清洁工咧冇人，即系冇人做啊，即系佢唔够钱啊嘛，佢要削减开支啊嘛，咁你厕所系要长期枕住清洁咧，你先得嚟干净企嚟啊，咁佢而家冇咗嗰啲钱咧，就所以人手咧就比例不足。试过咧，佢话咧喺湾仔区啫，净系湾仔区18厕所里面咧，佢话咧有15-16咧都系冇夜间清洁嘅。 哦，即系夜晚就冇人管啦。 由夜晚冇嘅时候，咁夜晚有好多人去嘅时候，咁你第二朝咁点咧？结果会变成点啊？即系如果啲市民冇呢个公德心啊吓，周围乱肥啊，有厕唔冲，或者嗰啲水啊，嗰啲叫做啊拉水嗰个冲厕坏咗嘅，咁佢唔会话真系咁好手尾，有啲人会走咗去噶啦嘛。咁所以佢话咧。可以经历咧，即系10多个钟头咧，冇人清洁嘅厕所，咁你个厕所点会干净？ 系我印象中咧，我帮衬得比较多嗰几个厕所咧，真系数得出噶。旺角咧嗰个以前嗰个叫唔知咩 花园街街市嗰边， 唔系花园街街市，系博爱街嗰边，博爱街嗰边咧，咁跟住 球场嗰个公厕， 咪花臣嗰边， 花臣嗰边啦，咁啊嗰度零零舍舍个公厕，佢都装修完嘅，咁跟住又再起翻，佢对面系以前唔知咩戏院咁样嘅， 系咯，咁嗰个麦花臣嗰度， 嗰个叫麦花臣嗰个啦，咁嗰个厕所就一般啦， 系， 即系我印象中都系离唔开嗰啲有啲湿啦， 走啦， 系啦，有啲湿嘅， 都唔明点解一定嘅湿咗， 系啊，唔知点解，唔系因为咧， 湿都好都系湿嘅， 有阵时系，佢有阵时攞水肥啦，同埋啲人咧，即系你喺嗰度洗完手咧，一啖啖水啦咁样，咁又另外一个咧就 系 维园嗰个咯，因为有几次我哋做 show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都要喺隔篱嗰度解决咧，嗰个咧仲严重啲添噶，我唔知嗰度点解系咪人多咧，都系几 人流多， 人流多咪就湿咯，都系其实以湿嗰度见称嘅， 系 啦。咁反而咧， 牆都濕嘅，真 係。啲清潔工係揦住條水喉就 肥 咁樣肥就係 就當洗咗啦。 係啦，咁肥咗就譬如你會彈咗啲 BB 上去張牆度，咁咪肥 咯， 咁咪濕咯，係啦。咁跟住即係地下咪有一樣佢用水肥水嘅方法嚟清潔嘅咋。 係啊，主要係咁樣咯，同埋裏邊就總之你都唔會特別想留得耐嘅，正常你都唔會嘅。 臭唔臭啊？ 嗱。相对唔系咁揞住个鼻噶咯， okay. 都算系咁啦。咁你好难喺里面打套太极深呼吸嘅，又真系。 但我自己又咁谂，其实呢几年咧，即系话原来香港嗰个公厕啊，嗰个卫生嘅程度咧，跌到落内地嗰格，我有啲意外嘅。因为我觉得其实呢几年讲真系有进步到嘅。就算我话我好怕污糟，我有洁癖啦。咁但系你要去公厕嘅话，冇以前有啲都真系哇臭得不得了咁样。而家又好似好啲，同埋好多咧都有一啲清洁嘅工人咧会帮手去做一啲简单嘅清洁咁样 嘅，有嘅，而家就系话有啲系有部分冇，因为佢削减开支冇钱俾啊嘛。咁咧嗱，佢因为咧之前咧有个报纸咧就有份报章咧就随机抽样咗100个游客啊。咁咧佢话咧有80%竟然话你哋香港公厕真系不得之了啊，真系。佢话臭啦、污糟啦咁样。佢话即系佢话直唔想去啊咁样，系啦，个答案就 系 咁。所以咧佢就讲紧就话，喂，点解会变咗咁啊？就系、是、因为请唔到人咯。 系嗱，如果你逐格点评下嘅话咧，有啲资料都几得意噶。咁咧，譬如咧，即系之前有报章都做下香港啲公厕大比拼咧。咁其中有一个咧，就 系 位于上水，就话咧号称系千万公厕。 嗯， 即系 咧就 系啦。佢话原来造价成千万，上水一号花园洗手间，哇，大佬楼盘 咁 样， 巴闭嘅系咯。 系啦，咁啊， 名地标一样 系啦。咁啊，直情咧有报纸咧就专门咧 打造个厕所。 系啊，有网民啦，同埋有啲报章咧就专门去捧一捧场啦，睇下究竟有几咁巴闭啦。佢写到咧，直情好似系咧新铺开张咧。喂，大家嚟帮衬 啦， 喂，剪彩屙翻两下先咁样。 唔屙都入嚟睇下啦。 系啦，咁然后结果咧，好得意嘅，佢就话咧，嗱就咁睇咧，同普通公厕冇乜分别，不过比较新净啲。咁咧就男嘅咧有3个尿兜，2个厕格。咁咧仲有个更衣室添，好啦，然后呢啲网民系会即系要求啲咩咧？佢就话啦，千万公厕 以为会用啲日本嘅名牌嘅浴室牌子， 有冇咁就諗多咗係嘛？ 唔係喎， 千万公司， 成千万喎、啊，你唔係你 都唔整个 TOTO 喺度？哇，点全部都人都识呢个牌子嘅真係？ 整个咩话 ？TOTO 啊，系啊系啊， 系咪真系好出名噶？ 好耐品牌嘅呢、這个， 系我冇留意呢啲啊，真系。结果佢话唔系， 啊佢系啊， 系用咗 L E N E 哦。 咩嚟噶？冇听过喎呢、 啊 這个。 有啊，呢个成日都见噶，大陆牌子嚟噶， 系啊 ，L E N E。佢就无论马桶啦、尿兜啦、洗手盘咧，都系呢个牌子。首先我好佩服啲网民，屙你就屙啦，你仲走去装人哋个牌子嘅、啊、真系、 啊。我有时 佢大大只字写喺度，你冇得避睇。 系啊系啊，我系会睇嘅，我都会觉得话，即系话你连呢度都用紧呢个牌子咧，即系话你好肯舍得抌半噶嘛。 好啦，咁然后咧，第二嘅试验啲咩咧？水喉出水量啊，即系我哋唔能够净系一味净系话臭唔臭嘅， 系 啲用家好仔细嘅，先度牌子后度出水量。 系啊，有啲真系孤鬼寒嘅。 系啦，诶，佢就用咗你呢个标准啦。各位，个水喉出水好慢、 啊， 洗两下停咗水、啊。OK， 嗱又衰啦。好啦，仲有啲咩可以试咧？扶手。 扶手 系啦，即系咧佢可能咧， 多定系先？ 因为佢嗰、那个厕所里边咧，佢方便你坐低之后咧，你要起身啊嘛。咁咧佢有个打斜一个铁通咁样咧， 嗰啲方便嗰啲老人家噶嘛。 老人家咩都好啦，咁咧佢哋连扶手都有研究嘅。嗰啲扶手咧，嗰啲塑胶咧质地好差，好松。 系啊系，我就话嗰啲胶咧质地啊，先唔先？ 好松啊，咁样。好啦，呢个劲啊！ 抽风， 唔系诶，逐隔篱仲有抹布。 哇！抹布如果系有块布，你都唔会够胆用啦，系嘛？ 我又谂紧咩抹布咧？点解会有块 纸啊？ 唔系啊，佢写住抹布啊！嗰乜厕所有呢啲嘢嘅咩？ 冇噶。 哦，定系佢见到系清洁用嘅抹布啊？ 哦，唔知咧。 嗰块你就唔好谂啦。 佢话 我啲肤色啊。 佢话睇到抹布，虽然系本土名牌竹君早安， 系， 但系形容网民咧就话以为佢赤柱探监，唔高兴，系啦。咁跟住咧，有啲人就话啦：你系咪太阉尖啊？佢话唔系，原来咧。佢话同样都系喺上水咧，有一个叫单车汇合中心嘅公厕咧，佢里边全部就系用 TOTO 个名牌。 啊、 哇， 咁巴闭我未去过。 咁巴闭嘅话，你咪又去闹？ 唔系嗰间冇闹到。 冇啊， 呢个咧 系我会闹。嗱，公厕啫嘛，用到我要你保持清洁啫嘛，你使咁多钱去买名牌，咁又点啫？啲人咪又两只脚踩落个马桶度。 啊，嗱，两样，一个咧就系使好多钱，佢就换咗个名牌翻嚟；一个就使咗好多钱。佢都系冇名牌， 系咯， 可唔可以唔好使咁多钱啊？咁 好啦， 我都嚟嘅啫。 然后呢个最正嘅，有个男网民继续点评，得两格可以俾你开大， 哦， 仲要隔音好差，冇抽风， 喂，咪住先， 冇冷气， 去公 厕隔篱屙紧好臭，我听到。又冇得冲凉，点值一千万？唔系佢讲紧唔值一千万。 系啊，我明白。 但系乜你唔可以期望公厕有隔音系咪啊？我哋公司嗰个都冇啦，耐唔少听到啲唉嗰啲声啦，系咪先？你得嘅 嘛？唔系，成日都话日本啲厕所好劲噶嘛，系咪会好啲先？ 但系冇得隔声噶，讲真。 但系因为咧，头先佢点评嗰个厕所系觉得唔值成千万 啊，即系话都系一个普通嘅厕所，点解你造价系话一千万？ 即系你谂 啊，好似 opening。 喂，如果你成千万买架私家车，咁我梗系觉得佢又隔音又隔尘啦，咩都隔晒啦。 巴士嘅，你如果成千万买架私家车， 系啊，所以 成村人嘅你， 系啊，都好得意啦。所以譬如咧，有啲人就会研究咧，即系个别地区嘅公厕咧，就会觉得又贵啦，但系又唔够实际。 系有一啲咧，譬如头先睇咗个报道咧，其中呢个例子咧，哇，真系听到都觉得呕心啊！就呢个蒲台岛嘅公厕， 哇，再远啲啊， 一年啊，即系会安排一次咧。吸粪嘅服务，即你谂下啦，即嗰度咧，即累积咗一年，哇，仲要咧系冇冲厕嘅服务嘅，咁谂下呢一啲嘅公厕嗰个卫生嘅情况，应该都真系恶劣到不得 了。但系因为嗰个咧，我印象中咧，佢有解过噶， 系 佢。即系沽源海外，佢嗰度咧冇足够个电力水力咧， 嗰个配套咧系 去做嗰个厕所嘅，佢要另外唔知咧，即系点样攞啲抽水机去做，我记得睇过一次。 但系点样都好啦， 所以系好惨噶。 所以你喺蒲台岛玩嘅时候咧，唔该你唔好饮咁多水咯， 唔好食嘢啲嘛， 定水樽啊或者 系啊 系啊。喂，咁其他地区你哋有冇曾经帮衬过嗰啲公厕？ 香港嗰啲 香港有冇咧？ 香港嗰啲咧就真系唔系免一个都唔系会去嘅，认真嘅。 我可以简单分类咧， 系 作为男人都系噶。如果嗰个公厕咧系 即系两层嗰啲建筑咧，其实就尽量唔想去嘅。 系啊， 即系你要由地下行楼梯上去。 咁危险啊， 系咪？系啦，因为其实仲有好多系就咁地底一层嘅啫。头先我讲嗰啲维园啊、旺角嗰啲咧， 公园里面多数都系一层过嘅， 都一层过嘅。咁但系譬如话你去即系我有去过油麻地， 或者 个庙街嗰个花墟，咁佢都系要你行楼梯上去。 油麻地戏院嗰度又系要行楼梯上去嘅。 系啊，咁你都系要行楼梯咧，咁有阵时都比较麻烦嘅。 会觉得冇咁安心啦，总之就 系啊， 系啊，但系有一格咧，系即系唔系嗰次格嗰格啊？去公厕咧，我谂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个习惯，就系到门，你唔会攞手去推开啦，你会攞脚去踢开啦，或者你洗手嗰阵时咧，如果系要拧开同拧闩嗰种咧，你会唔中意嘅。如果只系揿掣，你洗完之后佢就会自动弹翻起。 嗰啲就好啲啦， 系啦，嗰啲就好啲，好似唔使再接触多一次佢任何喺埲墙啊，所有嘅嘢，你都觉得开心啲。 你好似咧自己个人咧入咗一个充满细菌嘅一个地方咁样，嗰个感觉系比较难。 所以不如咁啦，我哋问我啲听众咧，第一咧即系男女都好啦，你多唔多用香港咧？系真系讲紧政府嗰啲公厕，唔系商场啊，唔系酒店嗰啲，讲香港嘅政府嘅公厕。 政府公共洗手间 系啦，一般你见到而家咧每区嘅设施， 因为我哋去唔得晒咁多区啦。 环境如何咧？嗱，我觉得可以分几类嘅，起码新旧先啦。即 系 有啲好残噶嘛，你唔好话早讲嗰、那个嗰、那个拧个水嗰、那个水龙头咧，有啲系松噶， 系啊， 有啲直情系咧个水龙头咧，佢可以自转十八个圈。佢根本冇得俾你拧水出嚟嘅，咁譬如新旧嘅对比，你可以讲下啦。厕所里边嘅即系咪干爽啦？ 系咪真系全部都系湿嘅咧？ 都系湿噶啦。有冇边一区嘅公厕你会觉得喂嗰度唔错嘅？嗱、我想象中唔知会唔会咧？可能远啲啊，会唔会有啲咩山顶嗰啲啦？但我又唔知嗰度有冇公厕其实。 有 冇好啲啊？摩尼公主放狗 有冇好啲啊？ 我会上山顶再上咧嘅一个公园咁样嘅。哇，嗰个公厕真系要。吸大啖气， 都 系有位旅游景点嚟嗰度。 我系话喺山顶再上，并唔系近凌霄阁啊，或者山顶广场嗰个位置。再上啲咧，佢有啲类似郊野公园嘅地方。喂，讲真，其实任何郊野公园， 咁郊野公园就 嗰啲都真系 麻麻地 啊， 八居极品嘅啫。 系啊，又真系麻麻地啊。咁啊，即系嗱，其他各区嗰啲厕所咧，大家可以打嚟讲下。 系啊，不如我即系 你又数下， 俾大家羡慕下其他世界各地嗰啲厕所文化，好唔好啊？嗱，佢话咧而家德国。佢话咧，即系因为而家咪话人冇钱啦，系咪？公共洗手间冇钱咧。佢话咧，德国咧，佢话咧，佢哋即系将嗰啲公厕咧，就俾咗广告公司，同广告公司合作。 哦， 你觉得有啲咩效果啊？ 个广告公司咪会即系 清洁得好啲，因为代表住佢哋公司咁样啊。 佢会落好多广告喺个广告喺啲厕所度。 系啊。 咁就好靓啦！ 佢就话啦，佢话连大品牌啊，阿生果啦，同埋咧嗰架诶几个圈嗰个车咧嘅品牌啊，都同佢哋做生意啊！佢就话啦， 我咪屙喺嗰几个圈度啊！ 唔知啊，总之佢话咧都吸引啲广告公司落好多钱嘅广告喺厕所里面。咁、你自有自个厕所自有钱，自然就会有人打理清洁得好好啦，有人去管理啦，有人去睇啦。佢话咧其实咧截然不同啊！佢话咧个厕所净系好吸引到啲人去添啊！ 厕所本身就算点都要去嘅， 啊系啦系啦， 所以佢喺度卖广告又真系相得益彰嘅。 系啊，咁另外咧，新加坡咧佢就话啦，如果发现咧市民如果用完厕所唔冲厕嘅话，唔该意思，喂唔该意思，唔好意思，系啦系啊，唔该我哋罚钱，罚翻你800几蚊噶，贵港纸。 O K， 咁即系话每个厕所其实都要有管理啦。 我见到日本啊，佢话本来原宿嗰个咧被誉为全球最污糟公厕啊， 涉谷啊系嘛， 佢写咗原宿嘅开头，系啊，跟住佢话咧佢揾咗个动画。公司合作咧，画到全部里边都有啲动漫嗰啲咁样啊！ 系啊， 哇，大佬靓到爆咗啦， 想锡佢一啖。 变为景点添啊！ 1873188啦，香港公厕大比拼啊，打嚟讲下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任内最后一次立法会答问会，他说必须要珍惜香港来之不易的成就，居安思危，不应该以而不决，蹉跎岁月。梁振英说，近年立法会审议政府拨款申请的时间越来越长，令到不少关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项目一拖再拖，距离立法会休会只是有一个多月，希望议员以全港市民为念，加快审议进度。 他会在月底发表施政汇报，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梁振英又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大湾区的规划影响深远，将为最少两代香港人带来庞大机遇。他希望在卸任前制定框架性、方向性的文件，让香港知道大湾区的规划方向。他亦都会同下一届政府全面磋商这一方面的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较早时在基本法座谈会的讲话，是肯定中央在一国两制之下有一定的权力，并且会在适当时候使用。刘少佳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对香港事务拥有不少权力，但部分从来未使用。他认为不排除中央会就高铁一地两检制定法律，令到内地人员可以在香港执法。在北京，几名在709事件被捕的内地维权律师的家属到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向院长周强投诉当局办案时候涉及违法行为，并且要求法院调查其中一名律师黄全章失踪近700日音讯全无的事。家属在法院门外被多名武警阻拦，武警说法院不接待上访的民众，要求他们改到信访处。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亦都被要求离开。黄全章的太太说，上个月到信访处投诉的时候不获受理，所以今日直接到法院反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各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会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3点，升93点，成交金额4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跌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5点，跌咗59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1.6升4蚊，盈富基金26蚊冇起跌，中国恒大14.38升4毫，中国平安50.3升3.5，恒生 H 股106.6系跌咗3毫，中国恒大14.4升4.2，工商银行5.24升咗3仙，建设银行6.48升4仙，吉利汽车12.9冇起跌，敏实集团32.15升4.5，中国银行3.9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10.88，瑞士法郎0.968，澳元0.74，加元1.35，新西兰元0.70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19,839点，升189点。港金报11,788蚊，升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55美元，卖出1,26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喺桥中间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就是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在桥中间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咁由于车多关系啦，咁而家荃青交汇处啦，同埋德士古道一带咧都系挤塞， 咁亦都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荃湾路挤塞啊，龙尾排到去长安村对出嘅回旋处噶。青衣北桥出荃湾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长安村对出回旋处啦。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咁而家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渡船街东莞街美孚、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啦、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青山公路碧豪苑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云石厂方向沙头角啦，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寻找来自不同界别的梦想家。 今个星期的嘉宾，九十后年轻导演 Elaine 夏依林。 那阵时真的想得很单纯，我哋老师就讲：你一定来到这个学校，谂住以后一直入呢行嘅话，咪想瞓觉。你哋做得呢行，你哋呢世都咪想瞓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阿希、Jerry 感想感梦。 欣赏我的香港。 强积金预设投资已经推出，特点是随住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年龄增长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收费设上限，仲会分散投资在环球市场。如果你没有给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给你，等你揀户口里面的强积金是否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如有疑问，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支联会星期日发起纪念六四游行，参与人数是历来第二低，而年轻面孔更加寥寥可数，咁悼念六四活动仲能不能够薪火相传？而一众立法会新议员又点睇六四纪念活动呢？ 行政长官梁振英任期即将届满，这个礼拜会出席立法会答问会， UGL 事件估计是民主派的发问重点，近期频频反击的梁振英又会如何应对呢？ 以事论事，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欸，等我嚟，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佢爸爸，叫曾志豪啊。诶、欸，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诶、欸，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辩事。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三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ne，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再呼吁两个题目。 好，第一个题目咧摆低咗啊，就系讲到啦，喺铜锣湾一间嘅连锁嘅服装店度啦，更衣个试身室咧就发生咗一个意外啊，就系话说咧有位女士咧，佢个试身室嗰个结构实在太奇特啦，唔可以喺入边度锁门嘅，所以一位嘅女士咧就换紧衫试紧泳衣嘅时候咧，就被道门打开咗，又有职员啦，又有另外一位嘅男顾客啊，就见到佢近乎全裸咁样嘅，有呢一个议题啊，就想问。大家其实喺香港啊，大家有冇去过一啲咧好古灵精怪、奇形怪状嘅更衣试身室啦？又或者有冇啲不愉快嘅事件发生过喺你身上面咧？ 系秒嘴嘅可以讲下啦，赞嘅都可以讲下喺边度好啦。 系啊，特别如果你做 sales 嘅，欢迎打嚟噶。 好，第二个题目咧就系讲紧嘅公厕啊，香港公厕咧即系被誉为咧而家咧就好似落后咗啦。咁因为其他世界各地嘅公厕咧都已经起革命啊，咁啊即系话不停咁会加钱落去改建啊，令到佢咧即系可以。游客都觉得好吸引嘅， 甚至话咧香港嘅公厕咧仲臭过， 仲臭过大陆而家系啦， 真系好臭啊！ 咁而家因为大陆而家系改紧嗰个旅游景区，系嗰啲公厕啫，其余嗰啲咧就可能省市嗰啲即系细地方都仲未系嘅，系啦，系啦，咁 让一部分公厕先香起来。 系啦，咁我哋嘅香港嘅公厕又如何咧？嗰啲管理啊，嗰啲点啊，有赞有弹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讲。 系啊，同埋咧，如果咧你即系话明革命噶嘛，你会想香港嘅公似咧加啲乜嘢咧？系向贵嗰方面行啊，用啲名牌嘅器具啊，定系你真系头先听到阿田讲一啲外国嘅例子咧？不如我哋啲装修都靓啲啊， 系 会唔会有冷气多啲啊？会唔会有张凳俾你坐啊？日本嗰啲系可以即系坐喺度噶嘛，大佬啊，有张梳妆台喺里边咁夸张啊嘛。 咪就同埋即系有啲咩可以打造咧？因为头头先我讲紧德国啦，系即系邀请由呢个广告公司一齐合作，咁啊吸引咗好多。嗰啲廣告咧就廣告商咧就擺錢落去，咁啊令到咧嗰個廁所又靚啦，又可以買到廣告啦咁。咁啊日本嘅涉谷直情攞埋動畫師啊，係淨畫埋啲畫喺裡面添，就唔使你噴啦，又唔使你寫留言啦，係啦。 唔係留言都係我哋香港公廁嘅特色文化。 一係咁，我哋淨打造有留言區，廁所留言區。 哇，係 嘛？如果係呢個幾特別啊，幾有特色啊！ 所以歡迎大家打嚟傾下1872388兩個題目啊，擠低咗喺度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呢几个月咧，大家成日都听到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派别啊。有好多嘅对抗，即係太极又点样啦。 哦 ,MMA。 係啦咏春又点样啦。大家嘅师傅呢都讲到呢嗰个人有少少神化㗎，你哋觉唔觉得呢？ 如果係即係吹到佢係嗰啲即係一个打一百个嗰啲啦。 或者弹开唔使掂就弹开。 係呀係 埋身已经话有阵气㗎嘛。 好，如果我以下讲嘅呢一单唔知大家信唔信。讲紧系一个太极嘅师傅，佢自称有个派别嘅，就叫做呢个太极禅院嘅创始人。 太极禅院 系啦，禅咧就系好 参禅嗰个禅咯， 系啦，圆咧就源头嗰个圆。 哦， 太极禅院创始人，你当一个派别啦，即系我咁睇啦，起码 系 啦，佢就一个派别嚟嘅。佢啱啱咧就喺内地度破咗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嗱拍埋片嘅，而我自己都有参与过嗰啲健力士世界纪录啦。 你参加过呢、這个？ 唔系，我呢个如果我参加到就哇，我都唔想参加呢一个。但我参加过香港有啲咁嘅活动咧，佢哋真系会喺外国咧健力士有代表咧，通常就为外国人啦，就会见证住嗰件事啦，去肯定呢一个系成为一个纪录咁样嘅。咁啊呢一个嘅太极禅院创始人咧，就破咗个新嘅世界纪录嘅。我唔能够完全相信呢个系一定真。因为咧，我觉得有啲造假嘅成分， 是啊、 但系佢成条片就拍晒嘅。呢一个健力士嗰边嘅代表咧，亦都系有喺现场度。 最多人一齐耍太极，又唔止咁少事啊！ 唔止咁少事，一个啫，净系呢位呢个派别嘅宗师。 O K， 佢做咗啲嘢。 一个人耍得最耐太极， 唔系，其实佢做嘅所有嘢同耍太极，我觉得系冇关系嘅。 佢喺度食自助餐， 唔系食得最多都唔系。如果阿田都可以有个健力士纪录啦， 有冇其他人诶辅助嘅？ 冇其他人，但系同佢个身体构造奇特有关系嘅。 哦， 同身体哦， 哦 ，OK，OK。 攞佢 刀雕，刀雕 系重要部分。 诶、哎，重要部分有关， 攞重要就谂到重要部分，攞重要部分嚟刀雕， 系啦， 吊大绳， 勾住自己， 点样吊大绳啊？大佬同大嫂， 唔系咁啊，都有个病喺度揈一揈， 系咯，系咯， 同吊大绳冇关，但系同条绳系有关嘅， 佢瞓喺条绳上面。 诶、唔系，同重要部位都有关。 攞条绳勾住重要部位， 我哋估到噶啦。 系攞条绳勾住嗰条嗰度重要部位，系咁揈，系咁揈， 唔关揈事。 揈掹扯 扯系有关事， 扯得好长， 唔系扯扯到好， 即系扯大篮、啊。 扯大篮，但唔得佢一个人噶啫， 一个人噶就系、 是、自己扯咯。 乘机 系啦，自己扯啲乜嘢咧？攞住嗰条绳。 哎呀，佢唔系攞条牙，即系佢攞只牙。 唔系啊，你头先啱噶啦，重要部位有条绳，跟住点样咧？ 发条绳。 发条橙就有啫， 佢发条绳发到好高， 滴水发。 咁佢攞条绳嚟做咩啫？佢本身有条绳噶啦。 头先讲到个拉嘅时候好近噶啦，就话说就系咁嘅。 点样扯法？ 系啦，点样扯法咧？ 越扯越长， 越扯越长系啱嘅，同越扯越远添。 佢箍住，佢喺另一端咧就绑住一啲嘢。 Exactly， 你都话田啦，佢 你又话佢一个人冇嘢帮， 咁佢真系冇嘢帮，佢有条绳咯。 佢有拉有另外一啲嘢噶嘛？ 另外一啲嘢 绑住啲嘢。 开门，开门。 拉车， 拉哇！ 佢真系犀利啊，田。 呢啲系咪叫老汉老汉拉车？ 所以佢就唔拉车，佢拉机啊，拉一架。升机 哦，系 首先咧，嗱系啦，即系俾啲掌声佢啊， 佢睇到条嘢噶， 诶嗱，睇到 条绳，条 绳啊， 嗰条大麻绳系见到嘅，但系咧嗱，呢个就一正可以讲下系， 好啦，我觉得你先讲咗个动作系点完成嘅先， 39岁， 三十九岁， 叶伟师傅， 哇个名又叫阿伟哥喎，真系 系啦，跟住咧 唔问啦，佢系叫叶伟， 喺北京嗰度就用佢嗰个吓 啊气功 弹弹 系啦， 系啦。 是蛋蛋嚟噶， 蛋蛋定咩啊？ 嗱，佢系 蛋蛋定弟弟啊？ 蛋蛋， 用蛋蛋 用条绳绑住啊蛋蛋， 哇！ 跟住咧就好长嘅，跟住佢 边度好长啊？ 嗰条绳啊， 好长嘅， 蛋蛋长， 佢系有着住裤，我哋见唔到佢身体任何一部分 嘅。哦，佢只系摄咗落裤囊里边咁样嘅，好似 我，所以我就唔系好信咯，我见唔到佢系咪真系用嗰个部分啊嘛？ 你睇你个人啦， 咁就算唔系嘅话，佢都系用紧佢嘅身体嘅， 唔系得，咪争好远，两样嘢嚟 喎。用身体拉住。直升机喎、 啊！你如果用身体嘅，你可能有腰力咧，练下腹肌就得噶啦嘛。你而家练蛋蛋、 啊， 你 蛋 蛋子神功啊！ 我哋下次拍卖去拉架车啊，拉连单车得唔得啊？ 冇问题啊， 拉单车都唔得， 拉步都得。 跟住咧，佢就用佢个蛋蛋拉长咗，拉动咗，跟住睇咗拉动咗，长11.6米。重系4.97吨嘅一个法国直升机啊吓，睇、哦、到嗰条片咧，开头嘅直升机咧，唔系啊，真系咁重啊， 4.97吨啊，其实真系我就话净系佢，净系佢个身体拉到已经好劲啦。 咁你就喺嗰段片段度咧，就真系见到咧，着住衫着住裤嘅，不过喺条裤里面咧就有条绳咁就楞咗出嚟咁样。佢、 okay、 开头咧拉唔喐噶，后屘佢就发功，太极师傅嘛，咁样啦，跟住就发功，跟住咧就可以拉向将呢个直升机咧向前拉前咗10米咁多， 哇！10米啊，哇！ 10米啊， 都好犀利喎，拉动到已经好叻啦，仲要10米咁。 佢有冇点样即系弹尽鸟巢亡咁样咧？ 冇咁又冇喎，佢面色仲几红润添。 有冇医生在场喺侧边检查嘅咧？ 有冇打气啊？ 打气就梗系有啦。 不停播粤语长片， 咩咧？ 扯啊！你同我扯啊！我唔扯，你同我好扯咯、啊。你唔好要我扯啦、啊，你扯啊！系咪咁样不停喺度播呢个嚟打气咧？ 好犀利啊！佢跟 你拉啊！ 佢咧就破咗呢个世界嘅健力士纪录啦。 佢自己话啊，定系嗰个负责人真系都验证咗佢系 负责人有验证到嘅。 佢用咗只手嚟验证。 唔系嗱，我就唔知即系成条片就咁拍咗出嚟就睇住我哋即将要开始啦。跟住嗰个健力士纪录嗰个朋友咧就喺度点头系啦，我喺度睇见证住嗰件事嘅咁样，跟住咧佢就即系拉，跟住拉喐咗成架直升机啦。但我有啲唔信，究竟呢条片或者呢个报道系咪真嘅咧？因为内地嘅报道嚟嘅，跟住咧我就怀疑系因为咧，喂，如果你真系讲到明系要用啊嗰、那个地方 系啦， 系用阿蛋蛋去拉嘅话咧。咁如果嗰個其實健力士姐真係見唔到佢係咪真係用蛋蛋嘅喎？ 係咯，如果你真 係到嘅喎， 你真係冇除低條褲仔咁樣俾人睇到、啊。 會唔會係咁㗎？原來佢有事前綁蛋蛋嗰個環節㗎， 就唔俾我哋睇。 即係可能就由即係嗰啲健力士嘅朋友。 就去攞条绳去绑佢个蛋蛋。 金发美女嚟噶，嗰位嘅见证人。 咁嗰个系佢帮佢即系万事起头难嘅一个辅助工具。见证 住呢件事。系咪啊？应该要揾咩男士啦？如果系咁嘅话，所以我就唔愿 揾男士。 做唔到啦，系啦，就做唔到啦。 可以见证住，冇咁尴尬啊嘛。 你揾个男士嘅，佢就垂头丧气噶啦嘛， 拉唔喐噶啦， 力不从心噶啦。 所以其实嗰啲啦啦队系冇用嘅，因为嗰啲嗰阵啦啦队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即系嗰啲民工嗰啲 feel 噶，同埋即系太极嘅团队，系靠呢位健力士姐姐。 嗰啲民工嘅团队咧，其实系增加佢嘅难度噶。佢点样能够喺民工？打气嘅情况底下，势不低头。 其实系点样拉得喐咯？真系 佢点样拉得喐？ 唔系佢左边咪，当佢望佢诶健力士嗰个女仔咧，佢又拉得喐，跟住望翻嗰边咧，就褪翻后。 同埋我太极有练呢家嘢嘅咩？ 系啊，你知唔知佢而家 四两拨千斤？ 即系咁，有冇颁发证书俾佢？ 嗱，证书我就见唔到颁发，但系佢有一个美誉，呢一位叶伟先生，而家被誉为拥有世界第一铁蛋嘅男人。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名佢最中意 铁蛋啊， 铁蛋水上漂， 铁蛋神功啊， 铁蛋斗蜈蚣。 咁、 你估下我拣边只歌送俾佢啊？ 唔 好出名嗰啲啫。 咩啊？ 把根留住。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埋在相连， 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 他会不会播这只来跟他打气？留住我们的歌， 我仍冲过风。 老实实啦，点解之前会有咁多人咧，即系会对中国传统武术咧有啲怀疑咧？有阵时就系搞得太多啲大龙凤有关，好地地你打功夫，点解要攞？点解要攞嗰度嚟拉飞机呢？请问如果练咗你呢门功夫嘅学员，又能够点样学以致用呢？ 系咯，系咪即系会觉得你好劲，跟住想拜你为师呢？ 系咯，同埋咁即系点咧？我哋系咪喺机管局度做呢？得啦，嗱，琴日我讲嗰单新闻就变咗系真嘅啦。 系咯， 拖车啲惊咩大麻绳咧？ 万卷沉水，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以前咧，有啲父母啊。佢咧即系教仔女咧，即系要发奋图强、读书即系谋生嘅时候咧。佢少不免咧都會用一啲比較嘅方法嘅，例如 你隔離阿明仔啊，叻過你幾多嗰啲咁樣啊？ 嗱，比較明仔叻啊，顧之然啦，有陣時向下望啊嘛，即系咧，即系啲新聞成日都買咧，就話啲阿媽咧試過咧，即系拖住個仔咧，見到譬如話執垃圾嗰啲，就會講話，哎呀，叫你努力讀書啊，你睇嚟你唔努力讀書啊，大哥好似咁執垃圾啊，辛苦死你啊咁樣，係啊，咁之前咧又試過呢一單真人真事嚟嘅，就話咧，又有個媽帶住個仔咧行過啲後巷咧，見到人剪頭髮。咁咧，然后咧，佢就即系有啲仲系嗰啲叫做后巷剪发嘅嗰啲咁嘅公众喺度噶嘛。跟住个妈咧又大大声咁话：嗱，你唔努力读书啦，跟住好似人哋咁样噶啦，喺度剪头发噶啦，睇下到时你就知味道咁样。咁啊，当然啦，嗰个事主咧，即系剪头发嗰个咧，嬲爆啦， 佢后来喺网上面就话：，喂，大佬，你知唔知我系点解会咁做噶？我啊不嬲啊剪开头发，不过啲租贵，我租唔起人哋嗰啲咩大楼啊、商场啊嗰啲，我喺度做剪头发啦。第一我都唔平啊，收得，但即系当然又唔会人头都咁贵啦。同埋第二，喂，我冇黑食、啊，我自食其力、啊，你做咩睇我唔起？即系诸如此类好多嘅。嗱，咁但系咧。你又好难改变呢，即係唔係淨係父母啦，大家都会觉得咁唔同工种梗係有唔同人工㗎啦，咁我如果我做得舒服啲、白领凉冷气人工梗係好过你蓝领喺度坐地咁好啲㗎。咁 隧道口系咪有靓车揸咁样吓。 好啦，咁但係呢今日报纸买呢就係、是、又有人系咁諗啦，即係梗係会觉得哇咁自己写字楼喎，但係我着西装返工㗎喎。 我有我自己张写字台用。 我有 张 台 喎。 係啦，哎呀，即係你嚟执台真系辛苦咯，哎呀，叫你努力读书㗎啦。而家你咁阴咩话啫？你人工高过我， 你先佢无端端，佢无端端点会知道佢人工高过佢嘅咧？ 嗱，呢个真系唔出奇，打探啊，听翻嚟啊，唔系嗱，首先你唔好问， 首先 办 公室 系 冇秘密嘅， 你 好肯定， 你会唔会惊讶就系一个喺办公室帮你清洁嘅阿姐， 或者茶水阿姐啦，我哋叫 咩都好啦，佢、人工高过。高过你一个职员， 文员都应该系最低嗰个格啦，叫做 系啦。你会唔会都嗱，即系问心嗰句，你会唔会都觉得吓唔系话讲真噶，系咪先？你会唔会亦都有一种即系一种规矩，你会认为乜喺公司嗰个文化生态里面乜唔系应该最低级就可能系清洁，次一级就系 reception， 后一级咧就起码上到嚟文员啦，或者以前仲好兴 boy 嗰个年代咧，就应该起码 跑腿个位置 系啦，起码应该阿姐之上就个 boy 啦，咁然后先做我哋呢啲 clerk 咁样啦。 其实咧而家咧真系有唔同咗啦，我见到咧啲清洁工咧系14,000+啦，跟住又见到嗰啲大型嘅连锁快餐店，佢个经理咧都系14,000+。 哦， 系 啦，嗱，佢而家讲咩咧？佢就话有一个即系文员嘅打工仔，就发现公司嗰个打杂或者月薪接近20,000， 系。而佢个工作范围包括啲咩嘅咧？ 阿姐个20,000做清洁， 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嗱，佢哋可能咧又需要做清洁啦，平时即系洗杯啊，各样嘢要做啦。咁跟住可能佢哋有啲公司咧就要煮埋饭嘅，咁可能你要煮嘢食啊，去买餸啊。呢、這、一个新闻咧话呢一位阿姐咧出入咧有司机车去街市买餸。 嗱，佢点样嘅咧？你听下啦，阿姐打5日工， 哇，翻5日添咋？ 系啦，平时负责执垃圾、打扫厕所。剪草扫地，哇！佢间公司都好劲喎，有剪草扫地嘅机会喎， 系咯，有花园， 系咯，剪草扫地，帮公司煮埋公司饭，嗯，咁咧月薪20,000，粗重嘢咧有男工代劳，即系我怀疑 可 能 换水啊嗰啲， 系啦， 即系咁样拖高成桶水。 咁头先你话要煮饭噶嘛？咁于是乎咧，公司嘅司机会车埋佢去街市买餸， 系唔系噶？ 系啦，咁咧，原来佢话咧呢几年咧，即系基层工资升得好快啊，估唔到而家连茶几食饭收40-50咁贵，但系佢而家咧就真系有20,000嘅。 系 咁，虽然佢要轮班工作，有时都要加班，不过佢话佢起码唔使见客啊，佢好轻松。 佢就 会 去即系用将屋企嘅家徒四务摆入公司做，但系有20,000人工。 咁然后当然啦，就系佢高过自己人工啦。 喂，其实真系唔出奇噶， 佢 系 老板娘。 咁、老板娘 乌歪到咁样。 嗱，你谂翻好简单一个原因。嗱，如果呢位阿姐佢可能已经做咗好多年， 系 佢即系可能做咗30年噶咯，可以 系 佢每年有一个加人工嘅话咧，去到呢一个数目，其实真系唔难。 咩啊？就算嗰啲岗位咧，佢有个最尽嗰个指标噶嘛， 唔会 不停咁升噶，有个指标。 不过咧，我 未必间间公司都有呢个指标。 不过我明嘅，即系啲人事顾问安慰打工仔啦，佢话唔关事嘅。咁有阵时咧，睇下佢个需求情况啦，可取代性有几大啦。但系跟住佢举咗个例子，佢就话咧，好似而家啲记者咁样，即系要做啲咩咧？要拍片啦、写稿啦、网上发布啦、影相啦。但人工咧，其实咧都系冇20,000嘅， 冇噶。 咁即系话，如果你俾一个记者， 但系记者系大学生先做得噶， 仲要系专业人士嚟噶， 佢要读新闻噶， 就唔系话阿姐唔专业，但系咧你咁样个对比都话， 咁其实我不如我扫地好过啦。 同埋因为呢而家讲緊呢清洁啊扫地呢啲嘅岗位我哋好似下难啲嘅工作呢其实真係越嚟越难请人去做。 係啊。 所以呢譬如我哋成日都话你做茶餐厅嘅话你做侍应冇话洗碗啊即係咁高人工㗎。係 啊。 更加难请㗎嘛所以佢咪更加重要囉。 你諗下譬如 话。唔怕辛苦就已经赚钱。 头先讲记者每年咁多间学校仲有好多毕业生排住队入去嘅。有冇一间清洁阿姐毕业学校㗎冇㗎嘛。於是乎你话死啦阿姐可能唔够㗎俾多啲钱俾多啲钱。 回应。摩尔多瓦是经济水平较低的欧洲国家一直有接受欧盟援助当地政府和欧盟关系密切。摩尔多瓦当局在3月拘捕一名国会议员指他涉嫌向俄方提供机密资料。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到30度或以上。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会是炎热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7点，升76点，成交金额4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5点，跌59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1蚊，升3.4，盈富基金26蚊，冇起跌。中国恒大14.84升8.6，恒生 H 股106.5跌4毫，中国平安50.15升2毫，工商银行5.24升3仙，建设银行6.46升2仙，吉利汽车12.92升2仙，敏实集团31.8升1毫，中国银行3.91升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英镑10.035，瑞士法郎8.051，澳元5.763，加元5.773，新西兰元5.513，欧元8.76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60点，升210点。港金报11,788蚊，升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8.66美元，卖出1,26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咧，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葵青路噶。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葵青交汇处嘅支路有意外，龙尾排到去葵青路。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只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受到支路嘅意外影响，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葵青路。至于较早前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住桥中间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桥面段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而喺九龙区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屯门公路丁九桥去屯门、青山公路碧豪苑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云石厂去沙头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94.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一个俾你同你嘅团体申请制作自家电台节目嘅好机会。 五月十一至六月廿二，既系申请期，亦系 CIBS Festival 社区参与广播节 节庆第三浪。 CIBS Express， 我哋会出动流动宣传车喺五月二十八号至六月三号走访港九新界。 而今日下昼，我哋会去到九龙塘，话你知点样申请 CIBS。 请即登入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咧。 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二十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市场上咧有好多工作咧都要求多年嘅相关经验，但好似我呢啲年轻人咧可以点揾工啊？ 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同埋香港职工会联盟咧将会合办青年就业博览2017，到时会有唔同嘅职位空缺，当中有唔少都系冇要求相关工作经验噶。 哇，咁呢个招聘日咧真系啱晒年轻人、啊，咁、那个活动系几时做噶？ 招聘日咧会喺六月二号荃湾全新天地一期中庭举行，会场当日咧亦都会有展翅青见计划嘅摊位，俾合资格嘅朋友申请成为学员。 嗯，我有兴趣、哦，咁不如我哋即刻上展翅青见计划网页了解详情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风骚浮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啊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话面婆，我个还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粮啊？ 叶波兰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 系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重复两个题目， 好，第一个题目咧就讲到试身室啊，即系我谂香港咧都应该有几多奇形怪状嘅试身室噶啦吓，不愉快嘅事件又啱啱发生咗啦吓，你又有冇经历过一啲唔开心嘅事件啊？又或者啊，你觉得边类型嘅更衣室你觉得系唔舒服嘅？即系譬如男女要一齐用同一个范围嘅，你觉得唔好嘅、嗯，又或者我哋头先讲窗帘布啊，你觉得唔好，一栋门会好啲，点样嘅一个试身室咧？你满意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吓。 Okay, 第二个题目就系讲紧啊公厕，香港公厕。咧就好似每放月下，有啲打造价咧好鬼好，好多钱嘅，但系都好似不切实际。咁啊，而家咧喺中国大陆咧，佢好多个旅游景点区咧，都已经改善咗佢哋嘅臭名远播嘅厕所啦。咁你觉得我哋香港系咪都比较落后，系咪比较慢呢？咁可唔可以盘点下香港最臭公厕喺边度啦？跟住都可以嘅， 或者好嘅都可以赞嘅， 系啦，好嘅都可以赞嘅， 系啦。 清洁工友啊，都不妨打电话嚟讲下，其实系咪有啲指引你哋系一定要整湿个公厕先系为之清洁咗？唔系，我真系好好奇问咋，我真。 整湿咗就代表清洁咗， 系系咪即系咁样要清洁为之干净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 豪雨录，数下手指啊，今年第28个年头咯，系啊，6428，好似咧有阵时啲乘数表咧都会乱咗咁样嘅，即系六四明明系24咧，但系随住每一年咧，你可能都仲系会记住呢件事咧，每一年啊，我哋民间嘅乘数表咧都系会不断加上去嘅，嚟到今年6428啦。 好多道理呢可能都讲咗好多次啦。所以今日呢唔諗住再同大家讲啲乜嘢呢，即係人世间嘅道理。反而呢想回归基本，其实呢你有冇印象喺每年六四里面呢你都会听到好多唔同嘅歌曲㗎呢？有啲歌可能你唔係好记得，有啲歌可能你听咗其实你唔係好知佢嚟自边度。不如今日播啲歌俾大家回味一下。嗱，如果要讲到呢即係同六四有关嘅一啲歌曲呢，呢一隻啊我諗都係每年圣诞嘅时候呢你都会播㗎。係如果你年纪比较轻嘅朋友呢，你可能係会觉得好古怪㗎，点解会有隻圣诞歌係咁唱嘅。 问我要啲乜嘢玩，我说俾个巴看我。时常盼佢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都还是见。但我说俾个巴看我。时常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唱还是拍，都还是见。但我说俾个巴看我。时常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驹还是马，枪还是炮，刀还是剑，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 哇，呢隻都真係属于非常经典嘅歌曲啊，不过呢都好耐冇听啊。呢一隻呢亦都被誉为詹叔啊鬼才嘅呢一个代表作品之一啊。嗰陣时原来佢出咗一隻碟呢香港 Xmas 啊。咁但係佢里面啲歌呢其实全部都係改编自係熟口熟面嘅圣诞歌，全部都係最传统嘅，但係佢里面改咗歌词囉。哇，嗰陣时都混杂咗呢香港我諗都好厉害嘅填词人呢用佢哋最本性嘅心去填嘅。头先呢一隻歌呢填词就系林振强先生，系啊，词唱彭过圣诞，咁究竟讲紧啲咩嘅？喺嗰个年代嘅香港人，甚至乎啊，到到今时今日嘅你都会记得好清楚啦。嗱，所以如果你唔知道历史嘅话咧，你听呢只歌，可能你真系会问你阿爸，词唱彭系边个嚟噶？同埋点解佢过圣诞呢？佢会问我哋要刀还是剑嘅？同埋点解嗰阵时我哋系要攞 passport 嘅？ 词唱彭过圣诞。 好啦好啦，嚟到第二隻大家经常都喺六四时候听嘅歌呢，嗱即係你有冇听过嗰隻呢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蚕食。係啦，每年你都会听一次嘅。其实你知唔知呢隻歌原本系嚟自边度嘅呢？可能你会觉得系唔系当时呢即係喺民运期间呢大家嘅原创嘅民运歌曲嚟嘅。其实唔系嘅。其实佢系嚟自台湾嘅郑智化。所以嚟到呢度，你唔好以为人哋喺度播紧民运歌曲俾你听，其实佢系嚟自当年台湾歌手郑智化一样一只，亦都好激励人心嘅歌曲，个名咧就叫做《水手》。当中啲歌词其实都好有意思。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是不是呢？是不是呢？是不是呢？熟悉的旋律，但是歌词不同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过意思，其实都很激动人心的。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难怪那时候会拿这只歌改编成为这个民运的歌曲的。好了，讲到这个民运歌曲，可能你又会记得呢每年都会听到这一首，我承认近年呢好像是少人播了的，好像因为这只歌呢一播出来呢就好像很沉重那样，是哪一只呢？就是血染的风采咯。都是那句了，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你会以为这只歌是不是都是在即是八九期间呢，我们特意呢为这个民运而创作的歌曲呢，但可能你又会有些奇怪，为什么呢？你会找到有一些大陆歌手献唱的版本，没理由的，大陆那时候为什么会唱这一首歌的呢？禁歌来的嘛。其实这只歌都不是由民运那里而诞生的，它都是一首借代的作品来的。是啊，这只歌其实呢本来诞生的年份呢1986年啊 ,86 年未有民运啦。而它本来是讲的呢就是中国打越战的时候呢纪念阵亡的士兵。所以你会发现啊，为什么里面的歌词呢里面有这么多可能是那些什么共和国啊，可能是那些保家卫国的一些的歌词。但是不知为什么每年六四你一衬托回去就是那些就是屠城的画面呢，你又会觉得有无限的配合在这里。哦，原来这首歌呢仲有段古仔喺度 喎。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原来话说呢隻歌呢当时呢係特登有人呢喺北京度呢带咗呢隻歌就落嚟香港。因为其实可能香港嗰时呢都唔係咁认识呢隻歌。就话呢有啲学生呢将佢带到嚟即係香港。然后就由香港嘅相关人士呢搵咗一啲歌手呢去演唱。然后就有咗而家我哋成日听到嘅呢一个版本。哦，所以话呢隻歌原来都系中港同城合作㗎喎。咁讲咗咁多隻，其实有冇一啲可能係而家经常都会播放又耳熟能详喺香港嗰时候原创嘅呢？有，又真係有㗎喎、哦。嗰隻就叫做为自由。嗱嗰时嗰个歌手嘅阵容呢真係鼎盛到呢不敢细数啊，因为可能好多都唔想你再提返呢佢有份唱。不过唔紧要㗎，原来呢隻歌呢又有段古㗎喎。睇返资料介绍呢，原来呢一隻为自由呢係当年第一隻呢喺天安门广场上面献唱嘅广东歌嚟㗎。係由嗰时有个香港歌手呢带咗上去，然后呢就喺嗰度播放。係我諗如果你可以回想起当日嘅嗰个情景，喺呢一个即係好多学生好激昂聚集嘅天安门广场，竟然会有广东嘅歌曲，原来就係嚟自呢一隻歌。係呀，係佢卢冠廷同埋当时好多嘅群星一起合唱嘅呢一隻为自由啊。 全大志，冷冷静劝满心间，若奋勇闯出生命，若拼命踏前路，茫茫长途凭豪气，你我永远两手牵，若奋勇闯出生命，千里汗，却未累。 唔讲唔知呢隻歌原来係曾经攞到当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转下眼28年啦，六四2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前绕仍然前进。 人话两年前经历过一啲困局嘅，一系自己追求十年嘅创作梦成真之后，发现自己嘅不足啦；而系一段暧昧未明嘅关系。 人生总会有没法继续， 唔知点前进，令佢写低呢一首嘅作品。作曲填词都系黄浩林，编曲监制咳新风。上榜八个星期，回落咗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黄浩林《前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 周星驰，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逐格。 够啦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世豪。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听紧丰收快活人。 嗯，系啦，我两位拍档标准身形系咪？高度唔好计住。咁 我唔准你咁样话人噶吓、 啊。我冇话边个。 阿祖真系邓你唔抵啦， 吓、啊啊、死啦！俾你讲咗先添。我呢啲啊，标准童装身形我都唔知几自满啊。 喂，唔系、啊，有时做着童装咧，就有啲傻嘅童装比较平噶嘛。 系啊系啊，平啲 嘅。我咁讲咯，真系着唔到嘅童装嘅，真系实唔落。 嗱、okay ，你两位有标准身形啦吓， 系啊， 唔系着中码就着细码啦。 系啊系啊，啱噶啱噶， 细码或者加细，我通常 都真系咁样噶。 几唔自豪啊，系咪？ 都唔系噶，我成日想执平货执唔到啊。 咩啊？ 執平貨咧，佢嗰啲清倉咧， 我 買嗰啲運動衫咧， 兩個 XL 咁樣咧， 兩個交叉大嘅。 係啊，嗰陣時我就覺得，哎呀，我係桂花田就好啦，我就著到啦。 你係咪真會容易啲掃到呢啲嗰啲開倉嗰啲咧？會唔會容易啲噶？即係你個 size， 譬如我媽咪係開心嘅，我媽咪隻腳對於女士嚟講係大嘅，佢要著39-40号鞋咁樣， 哇，都係大， 真係大㗎，所以咧佢可以著到我啲鞋咁仔 喎， 又誇張喎， 係啊，咁變咗咧佢去要嗰啲大減價嗰陣，唔係媽咪幾高㗎，媽咪有我咁高㗎， 你認錯邊個啊？ 跟住你仲會講，好似你咁高，我個高得過阿媽咁樣，咁所以咧佢隻腳好大嘅時候咧減價貨咧，佢就成日都可以掃到平嘢咯。 OK， 好啊，咁你點啊？ 咁我呢啲咧就吓， 佢话佢喺嗰啲叫做咧西方铺贴度咧，佢系童装嚟噶， 系啊， 佢成日都咁谦虚噶。 咪而家咧， 人系件事件夸张啫， 即系唔系？我真系觉得咧，而家咧嗰啲叫做时装铺啦，嗰啲服装店啊，真系乱晒码啊，真系乱晒码。 乱码二分一， 系啦，即系嗱，平时你哋着开嘅中码、细码咧，或者加细码咧，已经系唔系嗰回事啦。 啊，系啊，都唔同噶， 系啊。 我系咧，如果系嗰个稳阵，你成日帮衬开嘅嗰个牌子咧，你就够胆咧唔试就走。譬如我都系攞件中码就走噶啦。但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即系中咗招啊！只不过都系嗰啲运动铺头咧，我买咗隔篱个牌子啫嘛。我谂住应该都系中码啦，咁样哇，阔泥晒咁样变咗。 系啦，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喺淘宝度买嘢，我自己咧唔多喺淘宝度买嘢嘅。咁嗰次就喺度买裤，跟住买啲牛仔裤咁样嘅。咁我叫$100好平噶嘛，咁咪试下咯。原来我系要喺佢哋个 size 里面系着加大码 哦， 因为佢哋系好 slim cut 嗰啲咧。但我话俾你知，咁我觉得佢建议我买加大码，跟住我就话冇可能加大码啦，我睇翻你啲尺寸咁样，跟住我就买咗大码，点知翻嚟真系太窄。 你睇下人哋鼓励佢嘅时候，佢就自己系谦虚，冇自信。 我冇估唔到，我原来我下面系加大码啊嘛。 人哋嫌你 S 嘅，你话吓话我 S 咁样。 我 XL 啊，话俾你知噶我。 咁而家系点样啊？ 系啦，嗱，即系唔系而家啦，即系我想讲我自己经验啦。而家去啲叫做品牌嗰啲公司咧，即系连锁嗰啲啦。我嗰日我买件衫啊，32码。我咁大个女啊，都唔知几耐冇见过32系我个 size 啊。 即系大定细啊？ 32即系咩？ 系啦，对于男士们咧，佢哋又傻傻下喎。 唔系咯。 咁对于 你条腰嚟讲，我谂就冇可能啦。 即系啦，系啦，系啦，系冇可能嘅。咁我平时咧系着开嗰啲要38-40噶嘛，嗰啲 size。嗰件衫嘅 size 啊！ 你睇我哋两个傻到， 即系咁。如果系32码嘅话，即系加细码、细码咁样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心谂再 着得落啊， 着得落， 我真系着得落。 32啱着。 系咪而家新一代嘅发育严重营养不良？ 我就系唔知点 解乱咗码， 系咪人哋嗰件衫系谂住俾人哋当松身着嘅？你着咗32码咧，就变咗贴身咁样啊？ 唔系啊，我觉得都唔 系 好贴身啊嘛。 系咪氹细路噶嘛？ 我觉得系氹啦，氹啲女士们。 即系等你 咧， 你其实着细码都得噶。 系啊，我有啲。啲衫我就系着 S 咯，咁我心谂我都着 S， 咁其他好瘦嗰啲你咪唔使着咁样，系啦，咁即系所以而家大家系睇衫咧都可以咧，即系留意住个 size 咧。但系而家讲紧咧吓，平时咧中意啲 model 咧咪。 好瘦啊，好高啊，好靓嘅，系啊，嗰啲瘦 model 啊，起码都着细码啦。 系啊系啊。 而家啊，广州啊，我可以得闲上去做 part time 啦。 哦，即系又有大码啦。 系啊，佢话咧，而家咧好多咧啲公司咧都需求啊，讲紧吓。大码模特儿， 大码大妈模特儿， 大码 啊咁 样，去到马来西亚啦，已经 L 系啦，大 L 系啦 ，L 码嘅诶，佢话诶嘅 有 model 啦 ，model 啦，咁佢话咧，哦，点解咧？即系咁样睇翻，你觉得咩公司系需要呢啲嘅 model 啊？ 一般嗰啲平民快餐装。 我估， 因为佢系要俾啲普通家庭主妇着嘅，你全部都揾过咁样嘅六尺嗰啲，咁啊梁咏琪嚟咁，我冇用噶， 系， 即系你着得好睇，唔代表我好睇啊嘛。 时装嘅都系噶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啲肥妹咧走去嗰啲铺贴话呢衫唔啱你嘅，你走啦。 系啊， 佢食我自己喺度心里面咧，个魔鬼我讲走啦，呢衫唔啱你着噶啦，咁样我就会走噶啦。 我有个朋友咧喺外国开咗个网上面嘅卖嘅嘢咧，就专系卖一啲中年女士。咁中年女士又是外国人啦，佢哋未必会真系好瘦噶啦嘛，可能生咗三件噶啦嘛，佢哋就特别系揾呢啲嘅大码模特儿咧，就作为帮佢哋去做 sell 咯。 而家咧，广州咧，竟然有啲咧眼镜公司希望啲大码嘅面圆圆好饱满嗰啲咧， 系 啦去做。 系你喎，田。 系啦，跟住咧，床褥公司咧都 床褥， 即系话我啲床好 好好承托力， 承托力噶，连肥妹 都托得住。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佢话咧都有需求噶，唔同公司、唔同品牌。 喂，咁你礼拜六日啊，得闲上下去啦，广州嚟都有近。 啊，系啊， 赚翻啲水脚啦。 我开心，我见到咦，大码当道，大码无敌当道。我都去参与下， 对自己嘅身形有翻啲自信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任内最后一次立法会答问会，他说必须要珍惜香港来之不易的成就，居安思危，不应该以而不决，蹉跎岁月。梁振英说近年立法会审议政府拨款申请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少关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项目一拖再拖，距离立法会休会只有一个多月，希望议员以全体市民为念，加快审议进度。他会在月底发表施政汇报，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在立法会答问会进行期间，社民连议员梁国雄冲出座位掟嘢，批评梁振英回避问题，被保安拦截。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离开会议厅。另一名议员刘小丽亦都在座位叫口号，最后亦都离开会议厅。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较早时在基本法座谈会的讲话，是肯定中央在一国两制之下有一定权力，并且会在适当时候使用。刘少佳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对香港事务拥有不少权力，但是部分从来未使用。他认为不排除中央会就高铁一地两检制定法律，令到内地人员可以在香港执法。位于澳门离岛氹仔的新客运码头启用，新码头24小时运作，原本三间船公司营运的七条航线从临时码头搬过去。这个耗资38亿，比起原先预算超支4倍，延期5年落成的氹仔新客运码头，在朝早7点开出第一班客船到香港上环。有旅客说新码头地方大，要预时间入闸，但是设施空荡荡，有一些浪费。当局说要完成行政程序才可以为商铺招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会是炎热，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各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会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5,749 点，升了88点，成交金额486亿6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101 点，跌了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9,805 点，跌了59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71元，升了3.4。盈富基金26蚊无起跌，恒生 H 股106.5跌4毫，中国恒大14.64升6.6，中国平安50.25元升咗3毫，工商银行5.25升4仙，建设银行6.47升3仙，吉利汽车12.9无起跌，敏实集团31.85升0.5。中国银行3.92升了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0.95，瑞士法郎0.968，澳元0.74，加元1.35，新西兰元0.708，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19,864点，升咗213点。港金报11,788元，升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8.8美元，卖出1,26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天爷，雨季嚟啦！你觉得自己是一把咩遮啊？ 望咩遮？ 点解呢？ 作为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嘅艺人，去到边我都会觉得自己系焦点嘅。望咩遮？ 想知道天儿有咩咁好望？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儿波盛 ，Give me five。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CID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一个俾你同你嘅团体申请制作自家电台节目嘅好机会。 5月11至6月22，既系申请期，亦系 CIDS Festival 社区参与广播节 节庆第三浪。 CIDS Express， 我哋会出动流动宣传车喺5月28至6月3日走访港九新界。 而今日下昼我哋会去到九龙塘，话你知点样申请 CIDS。 请即登入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咧。 恶劣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 哦，够啦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声又过嚟啦。 啊，田姐啊，你鬼鬼祟祟咧，你攞住袋嘢喺度做乜嘢啊？ 你望下， 哇， 点解呢？点解成袋假蜘蛛同埋假老鼠嘅？哦，你系咪冇钱开饭？你要食呢啲嘢唔好啦，你个人都已经疏疏地噶啦，你再食呢啲嘢咧，你就真系黐咗线噶啦，田姐。 食你个头啊！食咗你啊，真啊！唔好嘈啊！我阿姨吓个新同事。 新同事，我入咗嚟呢度咧，27年咧，我哋都冇新同事，我哋而家终于有啦，系咪啊？ 系啊，新嚟嗰个细井啊，不过唔怪得你嘅，你只系会留意嗰啲身边嘅女同事，只系你由留意啫，人哋从来都冇留意过你喎。啊，唔系，你净系识得会留意我呢啲靓同事嘅啫，嗬？ 你头先讲嗰个咩字话咩靓系？ 靓同事啦，我咯， 有讲过喺你身上面嘅咩？ 有啊， 系田姐啊，你嗌。你无端端要吓细井嘅，你谂下，好似我当初入嚟咧，本来好正常噶，俾你吓完之后咧，而家已经咁样讲嘢咧，你虾新人你唔啱噶。 我唔系虾新人啊，你虾俾人啊。 田姐，你头先系咪讲笑话啊？我咧因为俾你吓完之后，我唔系个脑转得好快咧，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嘢啊？ 系啊，边个叫佢成日认叻啊？话自己乜都唔惊，乜都唔怕，有人会乜都唔惊，乜都唔怕嘅咩？我就唔信。 田姐你自己都乜都唔怕啦，你都唔怕丑嘅，咁你系咪谂住攞呢啲嚟吓佢啊？田姐， 咪嘈啦，佢行紧过嚟啦，仲讲嘢，你同我一齐咧，将我对嘢抛过去嗰度。 咁一齐系几时啊？ 你有我嗌一二三啦， 咁系一二三就掟，定系一二三完之后先掟啊？定系咁要点啊？ 一二三掟啦，掟佢， 耶！ 哎呀 ，sorry 啊，细豪，我一时咧就企唔稳，冇吓亲你啊嘛吓， 梗系有吓亲啦。 假噶啫噃，唔使惊。等你仲话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啊吓！ 究竟叫你细豪定细井好咧？吓、你其实边样嘢吓到你啫？老鼠、蜘蛛定系曱甴啊？吓、 系田姐啊！ 系啊，好得意啊！ 佢咁大个身形突然咁样扑埋嚟，我点可以唔惊啫？哎呀，唔讲住啊，我赶住攞份文件俾老板啊。 哦，咁你慢慢攞啦。好嘢，好嘢。阿田姐，你头先算唔算系失败咗啊？因为佢唔系惊你老鼠、蜘蛛同曱甴，佢话佢惊你。 你想死系咪咁？佢同我讲嘢吓，冇可能嘅。竟然咧，仲要俾佢执翻我一句话，惊我个身形啊！俾啲时间我，我十蚊到佢嘅死穴嘅。 死田姐，你要揾死穴咧，你使唔使揾个风水师咧？我哋去寻龙点穴咁样啊？你仲有冇咁得闲噶，田姐？ 喂，个天突然间黑成咁嘅，天文台真系好准下，话今日会落大雨啊，仲应该会行雷闪电喎吓。 吓、行雷闪电？哎呀，咁我醒起啦，老板叫我 lunch 之后咧要俾份文件佢嘅，我仲未做好啊，我唔同你哋出去食饭啊，你哋去啦吓，我上翻公司先啊。 喂，西游咩事啊？你冇嘢嘛？ 你做乜嘢啊？哇，田姐啊，我见到细豪咧，好似醒咗咯、啊。 喂，西豪，咩事啊你啊？突然间你做咩头晕啊？我。有阵子 佢唔系头晕，佢系晕咗啊！田姐啊， 系头晕，唔系唔同我晕咗啊！嗬， 哎呀，田姐啊，你又真系令到我觉得好头晕喎！哎呀，西豪啊，你有冇事啊？要唔要人工呼吸啊？ 你多事啦，你想点啊？喂，你身体唔系有啲咩隐疾啊嘛？好人好姐无端端做咩晕喺条街度啊？大家一场同事又识咗咁耐，唔使怕丑啊！ 啊，田姐啊，西豪咧好似翻咗工咧都唔够一个月，你已经识咗佢好耐啦，你系咪上一世识佢噶？ 你 哋系点识噶？你哋系咧？ 同我话一次三两次十噶嘛，冇听过咩？咪嘈啦！啊，细雄啊，你唔使惊，有啲咩唔怕，慢慢讲俾姐姐听吓。 你抹翻啲口水先啦，田姐。 真系好嘈，我而家真系有啲头痛。 系啊， 系啊。 不过，既然你哋两个都见到我咁样啊，我都唔隐瞒你哋啦。其实咧，我好惊行雷闪电噶。 哦，系。 轻则咧就会飙冷汗，严重啲咧就会好似头先咁。晕低咯！ 我都话紧啦，嗱，佢唔系天不怕地不怕嘅，咪佢怕行雷。 哎呀，田姐啊，点解你头先笑到咧，好似人哋卡通片嗰啲巫婆咁样嘅？ 我见到你啊嘛，因为 哎呀，呢、這个样子好似啊，好入型入格啊。 系啊， 西浩啊，你咧、已经吓到面青口唇白咧，仲要俾人笑佢咧，你真系好阴功噶。但系咧，我又想讲、啊，你如果咁惊行雷闪电？你唔好做我哋呢行啦、啊，我哋呢行成日都要去户外工作噶、哦，咁咧每年到咗呢个时候，香港咧又大地又会带嚟美腿，又会落雨，又会行雷、哦。 咩美腿啊？ 美腿、生肺、格拉底、发毛咯，咁咧你咪成日都会俾人吓到晕咯，系咪啊？ 唉，都系嘅，咁咁多美腿嘅都冇办法噶，咁我要喂两餐啊嘛，有咩办法至得噶？唉，点都要做噶啦，我啊！又要供楼，又要俾钱屋企，真系手停口停啊！ 西浩，其实啊，行雷闪电有啲咩好惊啊？我哋啲老细一早已经谂定晒所有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嘅安全措施。啊，作为员工话我哋系有晒保障噶啦嘛，好安全嘅。 我知道，我仲知道添。雇主咧应该尽量避免委派员工咧喺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嘅。如果雇主要求雇员喺恶劣天下工作咧，雇主就要评估一下工作嘅风险啊嘛，同埋分析有关嘅危害，从而咧制定安全计划同埋紧急嘅应变计划啊嘛。 系啊，当中包括啲咩啊？ 哦，咁啊好多嘢都包括噶，包括咧交通安排啦、撤离路径啦、紧急设备同埋支援等等啦，仲有啊，雇主要安排专人。人啦，随时监察天气嘅变化，因应工作唔同嘅性质，安装适当嘅预警器啦， 例如啊， 风速计啦，闪电预警器啦，可以咧即时发出警告啊，方便员工采取适当嘅措施啊嘛。 好犀利啊，西浩，你啱啱晕低咗醒翻咧，你 可以背到咁多嘢， 晕低之后就充咗电咯，我都 系啊，你可以饮啖水先啊。啊，西浩啊，你咧，你对嗰啲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嗰啲安全守则知道得咁清楚，咁你咪唔使惊咯。你跟足啲措施去做，咁就唔好有怕噶啦。 仲唔止添啊！员工咧，如果无可避免咧，真系要喺恶劣嘅天下去开工咧，啊天下嘅恶劣嘅环境之下去开工咧、 哎，真系晕到， 真系晕到头冒冷水啦！ 哎呀， 恶劣嘅天下，哎呀，系咪？我都话我晕到个人一阵阵啊！真系恶劣嘅天气之下咧，开工啊！雇主咧就要应该提供一啲通讯嘅系统同埋收音嘅设备啦，收音机俾佢哋啦，同埋呢一啲嘅个人嘅防护装备啊。 啱啊！ 阿田姐豪哥啊，你哋知唔知道啊？喺恶劣嘅天气之下开工咧，真系随时会有意外发生嘅，后果真系好严重噶。 严重得过你啊！讲晒啦，你自己吓话你听啊。其实啊，佢哋啊公司啊做咗好多嘢嘅，佢哋会提供翻一啲咧安全。嘅庇护所俾一啲咧喺户外做紧嘢嘅暂避嘅员工吓，等佢哋咧啊唔会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而受伤啊。仲有啊，我哋做呢行啊，真系做咗好鬼耐噶啦嘛。咁你知唔知仲有啲咩意外啊要讲噶？喺强风嘅环境之下，可能会有物件飞到啊，呢啲好危险噶。 田姐，你都自己讲晒啦，我都知我哋公司都有呢啲措施啦，系咪先？啊，仲有啊，如果咧因为身体失平衡而跌到咧，啊，咁嗰啲临时建筑物咧，或者有啲棚架如果倒塌咗咧，咁都会令到有人命伤亡，同埋会有财物损失嘅可能噶。 哇，你哋真系犀利啊！真系随口讲都讲到咁多意外啊！你话 系 咪真 系 好恐怖啊？叻！哎呀，真系啊，边咁够恐怖啊？真系，哎呀，都唔知点算啊！呢次， 仲有 咧，你哋都仍然系讲漏咗好多嘢噶吓。如果遇到闪电啦，除咗会电到人哋之外咧，仲有可能咧会引起啊火灾啦。仲有啊，持续落雨咧，亦都可能会引致漏电噶，令到啲装置或者临时嘅建筑物咧就会被浸坏啦、山泥倾泻啦，同埋道路下陷添噶。 哇！一撚嘴咁样啊，你吓，系啊，西豪，咁又唔使咁悲观嘅。虽然咧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咧，系有好大好大嘅风险啊！之但系咧，工友同雇主只要跟足安全嘅指引，嗱，记住我讲好多次嘅安全指引啊，千祈就唔好因为赶工啦而置诸不理，咁就可以大大将嗰个意外啊发生意外嘅机会减低。 啊，田姐，你做乜嘢啊你啊？ 减低咯。 系啊，你低我哋知噶啦，系啊。 做咩你正常翻嘅呢个人？ 系啊，就算恶劣天气警告之下咧，嗰个信号落咗之后咧，我受到刺激啊！我头先见到你咁奔放咧，我都唔知道你做乜嘢。 系咯， 我哋仲要检查一下。 减低得减低得减。 够啦，田姐。我哋仲要检查一下咧，工作地点啦，同埋使用装置啦，我哋要确保咧安全先可以再开工噶。 系啦，西豪啊，你信我哋啦，我真系咧唔使咁担心嘅。如果遇到啊恶劣天气，只要做足一切嘅安全措施，就可以避免意外嘅发生，再减低得减低得减低得减。 知道啦，知道啦，我知道你哋嘅好心。想帮我减低啦，减低啦，克服啦，行雷闪电嘅嗰个阴影啊！但系我真系惊咗咁多年咧，我谂都冇咁易冇事噶。 田姐啊，你觉得咧？ 系咪打多次雷俾佢听下？ 系点样先可以帮到世豪啊？同埋好得意嘅，开头咧，你叫世豪咧系我应你嘅，你去到后边世豪咧系第二个应你嘅。你话几有趣啊？我哋都俾啲雷劈到乱咗咯，咁点帮佢好啊？ 咁点算啊？嗬，我谂 到， 我 谂到个方法。 系点啊？ 不如你试下喺世豪面前咧，除咗佢。 除咗咩佢呀？ 除咗你个妆佢。咁你应该呢冇着到嗰啲妆扮喺你块面度呢落妆。我諗嚇親世豪应该就得㗎啦。 俾我嚟啦。 冇啩，真係嚇到我个心都嚟一嚟呀。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係郑世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实在害怕心中有异己，怕相告时得到你心反遭嫌弃。期望他日夜可相拥抱而死，如今为你等，连月渐逝亦不理，唯独对你会永远耗费心机。很想接近你，很想抱紧你，但如互望仍会落魄地回避。怕双眼若动情透露，我心里多么渴慕你，欣赏你的美，奈何并未是爱，心中有异己。怕 相告时马上会处死。心中这部戏反复上映，你二人共度日子，逐格再回味，你的笑脸还成罪越快忆记，偏偏爱慕者得不到的你，原来越沉落已经失去余地。 郑世豪啊，逐格回味，我想话嗰啲只歌咧好配合到我哋今日嗰两个主题， 逐格就次格个逐格又得， 逐格系更衣室，然后喺公厕度回味。 啊， 郑秀听到话我唔再咁样唱喺你哋度啊， 系唔关事嘅，呢首歌好好听嘅。 系啊，逐格回味。OK， 喂，咁啊讲我哋两个题目啦，就系、是、呢个更衣室同埋呢个公厕。 好啊，我讲下公厕先啦。首先有啲赞嘅，啊、這個、呢个咧 ，Yuping 咧就话啦，跑马地咧近城和道个公厕啊，嗰、那个姐姐每日啊都洗得好清洁噶。另外阿 Since Chan 咧就话啦。之前去过大屿山大佛同埋大埔林村嘅公厕咧，佢话干净嘅程度咧，其实不逊于酒店啊，仲有小盆栽做摆设添。而林村个公厕咧，仲攞过奖噶。而阿偷偷咧都有咁讲啊，佢话大埔林村个公厕攞个设计奖，环境又好，有盆栽有音乐啊，正啊咁啊。 喂 ，OK， 好啦， 好啦，呢度咧，阿 Danny 咧就话啦。红磡火车站大堂嘅公厕，我认为可以，佢认为啊可以咧，堪称世界一绝。每一格厕所都有座小山丘或者双峰，佢话 小山丘， 当时 系啊一堆啊米田工、啊， 当时早上十一点佢入到去遇到噶啦。佢话佢谂，如果嗰度下昼去到五点钟左右，佢话八仙岭都应该有出现啦。又最搞笑，有个所长坐喺度，佢唔做嘢咯。 唔系，其实坐得喺入边都已经系一个成就嚟噶啦。 佢 觉 得 冇晕， 佢觉得我方便俾你登山啊嘛。 佢日日都喺度世界奇观。 好啦，呢度啊，唉，唔好讲呢个啦，讲翻试衫先。咁啊 ，Molly Mock 咧，佢就话啦，试过 B 字头嘅连锁店度试衫，咁咧就咁啱有一班自由行经过，咁咧佢就话咧有一个同胞咧一路喺度叫，一路咧想拉开佢试身室块布帘，咁咧职员仲要冇发觉，好彩有个女顾客咧喝住佢话，喂，有人喺度试紧衫噶，哇，如果唔系咧就真系、真系中港交流啦。咁有个 JJ 咧，佢就话啦，黄大仙 M 字头嘅女装店铺都系咁，佢话好多分店都系如是噶，咁系点咧？每试一次都要揾 sales 开一次门，如果试完之后想入翻去攞自己件衫咧。都要揾 sales 开翻，因为锁咗。 其实最忙系个 sales 喎。 系啦，一出咗嚟咧，门就自己关，关完又要开，好烦啊！门里边亦都系冇得锁嘅吓，点解咧？真系 系咯，即系唔知点解有啲咁嘅设计啊吓。 阿 Richard 咧就话啦，由佢话唔可以由内锁门咧，根本就系一个有利店家管理、监控更衣室嘅设计。 嗯，咁都应该系嘅。咁啊，呢度讲到公厕啦吓，头先讲咗啲好嘅咧，有啲都话哇臭名远播做啲咩咧？阿 Stars Twins 咧就话啦，旺角。星宝戏院对面嗰个厕所咧系臭到冇人有噶，连企喺出面度等 van 仔啊，都闻到臭啊！行到入去啊，地下污糟到咧系滑神神嘅，啲厕所窿里面咧啲 A 咧仲喺上面系唔冲噶，谂起都核突啦咁样。 啊，系啊，真系啊！阿 Rosa Pan 咧就话啦，个职员咧即系讲翻件事啦，更衣室吓，佢话个职员冇可能唔知里面有人噶，佢话只门离地一尺应该见到对脚嘅，加上开门前点解唔先扣敲下门，偏偏拣正有人嗰间去开咧。佢再者咧，男女更衣室咧应该系分开嘅。点解带个男人会去咗女装，即系去女更衣室嗰度咧？佢话个职员好有问题。 系好啦，呢度有个阿Cool Gaming 咧，佢就话啦，讲下厕所啦，最干净嘅，佢认为系中环威灵顿街地下嘅男厕。 系， 佢话起码地下系干嘅。OK， 最污糟嘅，佢认为系海怡半岛 啊， 入到去已经有一阵好浓郁嘅阿摩尼亚味。同埋嗰啲， 就听到呢四个字都闻到嗰阵味嘅， 系啦。佢话其实好多公厕都有呢啲卫生同埋维修问题嘅，尿兜、马桶淤塞啦，长期都系呢个湿滑啦。大翻身之后嘅公厕都不能幸免。 啊，大翻身都已系都系咁样啊。 系啊，丁大师咧就话啦，佢系一位新界嘅的士司机嚟噶，见过唔少污糟恶劣嘅公厕，由咧屯门啦、洪水桥咧一带啊。佢话七成嘅公厕咧，即都 积聚咗厚厚嘅积啦，有残又唔止啦，好多时候咧仲见到被破坏咗或者漏水啊！阿东大师咧试过有打去相关嘅部门嘅，不过咧系冇改善到，咁啊觉得好激气啦！ 你知唔知政府部门咧，其实喺呢三年里面咧收到超过六千七百宗嘅污糟嘅投诉噶， 系 吓咁，但系处理嘅速度唔知系点啊？ 每况愈下咁啊！ 系啦 ，OK， 咁啊呢度阿叶小姐就话啦，佢喺元朗咧锦田嘅公厕，佢话咧佢话多数咧用。即唔会用嘅，佢话通常会用翻地铁站咁上路嗰、那个，佢话东姑亭嘅厕所成日都坏嘅， 系。OK， 咁呢个 Kelvin 咧就话试过喺荃湾啊嗰啲小贩市场度买货，即系我哋讲嗰啲比较即系平民啲嗰只啦，或者话可以试啊，俾你试啦，即刻可以改长短添，佢就俾咗试完就俾钱啦，佢就答唔使，跟住就攞个晾衫架咧挂喺个大窗帘，讲句换啦，冇人睇到噶。佢就手快脚快咁换啦，之后仲要除落嚟俾佢改， 仲要等我，即系话佢， 唔系即系佢即时啊， 即时俾嗰个 所谓嘅试身室嗰件嘢咧，只不过系攞个晾衫竹咧撩起条帘咧，咁就得噶啦， 知道边一种。跟住咧 T 区咧就话啦，佢话申报先，佢咧就一位跨性别人性嚟嘅，以前咧就用男厕，而家咧就用女厕嘅，所以咧佢两边都试过啊， 劲喎呢个， 系啊，可以好权威啊，所以即刻变得，佢话男厕咧其实就比女厕臭好多噶。例如咧，北河街体育馆嗰度啦，佢话男厕臭到真系呼吸都有困难啊！ 北河街 系啊，系啦，点火咧，佢觉得会爆炸嘅， 有沼气啊， 系啦，但系咧女厕咧就冇乜味嘅。佢话以佢嘅经验嚟睇，一般嘅女公厕咧臭味先至等同于酒店餐厅男厕嘅臭味啊！ 我觉得点解咧，冇人去。 系嘛？ 啲人凝住污糟，冇人去 啊！咁都可能系 你根本就唔去，咁都冇人用，咁点会臭咧？ 咁又系啊！所以佢就话啦，总结臭味同埋清洁程度同埋性别咧系有关系嘅。 而家咧听众咧都讲紧话，而家咧啲人咧嘅公德心咧真系少咗， 有啊， 冇以前咁好。佢有段时间咧地下咧吐痰嗰啲冇咁多，而家咧哇成 翻转头噶嘛， 系啊，翻转头。 所以无论系公厕定系讲紧更衣室，多啲公德心， 系 入去之前敲敲门， 闻声有冇？ 保持乾爽、乾手淨腳，咁你先可以安心。聽日再見， 拜拜。